區的通關由需要持有12小時新冠核酸陰性證明重新放寬至持有48小時有效證明。新冠病毒感染應變協調中心昨晚深夜公布消息，新的通關措施由今日早上6點開始生效，已經其他口岸進入澳門的通關核酸證明要求不變。一股西南氣流正為廣東沿岸帶來驟雨和雷暴，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雷暴，初時局部地區雨勢較大，最高氣溫約為31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聽日仍然有幾陣驟雨，隨後兩三日天色較為明朗，天氣炎熱。而家嘅氣温係28度，相對濕度係89%。跟住係華南海域天氣報告，天氣概況：一股西南氣流正影響華南沿岸海域，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風4級，間中5級，間中有驟雨同雷暴，初時雨勢有時較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薩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風4至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同埋狂風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風4至5級，有零散驟雨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島東南沿岸及北部灣以南吹南風4至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南至西南風4至5級，有零散驟雨同狂風雷暴。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橫瀾島吹南風4級，能見到15公里。汕头吹东南偏南风2級，能见到22公里；东沙吹南风3級，能见到10公里；澳门吹东南风3級，西沙吹南风3級，能见到11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和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收市报35101点，下跌10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收市报4432点，下跌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84，日元110.34，瑞士法郎0.921，加元1.258，人民币6.487，英镑对美元1.385，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对美元0.734，新西兰元兑美元0.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9.46美元，卖出1730.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哋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哋都要接种疫苗。Go for it！ 要赢就一齐赢。 想 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6:08啊，咁啊，收音机方面咧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咁啊，直播室入边继续咧喺星期二嘅早上8月10日啊，都有白元浩小白喺度陪住各位听众一齐起身，咁啊，一齐咧咁啊去到。今天的工作呢一起加油啦。咁头先呢都听到新闻报道咗，哇，喺部分嘅喺东京奥运嘅运动员啦都返嚟啦。咁希望呢佢哋都可以休息一下。咁然后呢都听到好多运动员啦又有嚟緊新嘅计划㗎。有啲咩全球大赛啊，可能有啲又准备全运会啊咁样。所以呢佢哋都未必可以呢就即刻返屋企啊，完咗奥运未必可以即刻返去呢就同屋企人团聚。仲要呢就係继续啊努力训练。训练完之后呢咁啊又要准备呢又去参加比赛啦啊咁啊。不断挑战自己人生的高峰，亦都希望继续为香港争光的。好厉害，希望他们亦都是顺顺利利。早晨各位听众，时间来到早上的6:10。 晨光每日一格。 人生真的有很多不同的梦想，我们想去实践。你会不会都有些梦想想去试一试呢？不是说下下都要搬回那句，如果人没有梦想就像咸鱼出来讲的。个问题就是，即是人生呢有时间可能你没事做的时候呢两手揈揈啊，成日都会觉得时间过得很慢啊。但是呢你可以令到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加充实。一个人越充实呢，其实他就会觉得每一日的时间是不够过，然后他就很想呢继续更加善用时间，更加会去到用个脑去到计划一下，想下自己将来条路怎样可以行得更加好，又可以悭时间，又可以做更加多自己想做的事情。梦呢是我们比我们去到呢就是不断去到实践的，千祈就不要想着哇是很难的一件事，你应该想不要用个难字去到形容，应该要用好玩去到形容。实践的梦想的过程里面，有些人就会说到了，你当它是一个游戏，人生也是一场的游戏，这个游戏里面你是想不断地择色仔就这样过晒它，还是你都想试一下，哎，我有很多的机会，这些机会我争取到之后我会想尝试的。大家在人生里面可能大富翁的游戏都是转80个圈，但你会想怎样转这80个圈？你会选择开心、苦闷，你会选择有挑战性的，定是得过且过就算呢？不过控制权就在你自己手上面的。 晨光第一线嘅崔杰彤，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崔神厨房、娱乐崔自由、办公室心理学，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崔杰彤，或者叫我 Kitty 都得。 这个早上有崔杰彤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最近我听到一个有关于勇气的故仔，阿明咧就暗恋咗阿芬好耐噶啦。有一日咧，阿明嘅朋友终于顶唔顺啦，就帮阿明谂咗一条计仔，就喺阿芬嘅宿舍底下点咗一啲蜡烛，摆出一个心形。跟住就叫阿明话：嗱，你一阵间大声咁嗌阿芬，我爱你，你咁样表白咧，阿芬一定会应承你嘅。但系阿明咧，本身就系一个非常之怕丑嘅男仔，点好咗蜡烛大半日咧，都唔肯开口嗌。咁不过楼上发现嘅人咧就越嚟越多，咁有啲人咧就探头出个窗口嗰度睇热闹啦，有啲咧甚至走去阿明身边就同佢加油鼓励佢表白。结果等咗半日，阿芬终于探个头出嚟啦，但系阿明就只系讲咗三个字：卖蜡烛啊！结果阿芬就梗系冇同到连表白都冇勇气嘅阿明喺埋一齐啦。呢、这个故仔其实都提醒我哋，如果有啲嘢我哋真系想去追求嘅，就应该要自己勇敢去面对，努力去争取。如果因为自己嘅懦弱而失去咗争取嘅机会，甚至系幸福，其实系一个几愚蠢嘅行为嚟嘅。所以希望今日朝头早透过同大家分享呢个故仔，我都俾到一啲勇气你哋去追寻、追求你哋想要得到嘅嘢啦。 未来这片段仍然存在。 重新再纪念是岁月愉快的片段。像夜夜色彩昨日是你，消失于这岁月也可一起再遇。如果要说道别，旋律作告别，落雨落又再意并肩，唱着这首歌，一生再不间断，凭着爱，在某天将会再会。 6:22，出去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90%。早晨啊，各位听众。 我是崔杰彤，每日我都会早啲起身为自己准备一份早餐，心情即刻开朗晒啊。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头先啱啱讲完今日你28度啦。其实呢在我哋嘅生活入面，而家香港更加会经常接触到呢就係冷气啦。冷气呢好多时呢都会令到我哋觉得啊生活嘅空间舒服咗，不过亦都有阵时会令到我哋觉得啊有一阵臭味喎、哦。有阵臭味呢我哋即係叫做香港人成日都会讲话咩喂有阵噏味喎、哦。呢啲噏味呢就好似喂都几难顶喎、哦。不过呢啊有人发现原来将个冷气机呢调校去到较低嘅温度嘅时间，呢啲噏味呢就会消失啦。到底点解呢、啊、原来关键就係在于温度。呢啲行内人呢就话到啦，呢、這个呢就是冷气内部发霉嘅一个所致嘅味道嚟嘅。并且指出呢、這个呢就係变频式嘅一个冷气嘅通病嚟㗎、啊。形容话因为呢就低于室温，咁就变成咗送风。机体呢就冇咗防霉嘅功能，咁於是乎呢就会有呢啲嘅噏味啦。有人话到27度嘅状况底下，冷气机嗰个叫做压缩机就没有咧就制冷，等于咧就只系开风扇喺度吹嘅时候啦。咁但系风扇前面仲有一排一个嘅冷排啊，因为冇咗制冷咧，就会有一种嘅味道，就好似咧我哋将发臭嘅一啲东西啊放喺冰格入边咧，啊佢唔会臭嘅，一攞出嚟咧喺室温嘅时候佢就会变味啦。这个时候呢最正路的方法当然呢就拎个冷气机去洗啦。首先呢就要在外至到内咁样去到清洁嘅。例如呢就是清洁下佢嗰个叫做隔尘网啊、滤膜啊，甚至乎呢可以嘅话呢就清洁埋入面添。风鼓卡呢咁亦都呢会可能会好污糟㗎喎，入面含有大量嘅细菌啊。攞出嚟洗嘅时候呢，有啲叫做冷气机啊，技工师傅更加话到呢见过哇好多啊，好多人屋企冷气机洗嘅时候呢嗰啲水黑过墨汁啊，要换咗几桶嘅水呢先至呢就係叫做洗得干净嘅。洗完之后又发觉呢啊真係呢冇咗嗰阵嘅味㗎喎、啊。部分牌子的冷气机就真的要找师傅才可以拆除到，因为重要就是拆埋入面的内笼，你视乎你自己的冷气机的型号去到判断到底需不需要就将部机整部机拆出来了。我自己都是很怕这一类的噏味的，如果出现噏味的时候我自己都会就是左洗右洗，没办法有少少洁癖，但是现在这个防疫措施底下或者大家注重咗清洁嘅关系啦，咁我都觉得呢有洁癖嘅未必係一件差事嚟嘅。唔好影响到人就得啦。即係譬如我自己嘅洁癖呢就想干净啲嘅，环境好啲嘅。咁我就会对自己嗰个整洁呢就再要求高啲嘅。咁所以呢喺呢个时候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咁遇到冷气机有味道嘅时候，大家以后懂得点样去到处理啦。 能怎样最暗黑的四周你在发亮，大破损的发肤处劣势打仗，将身体开始变异常，来想象至少千亿细胞并未叫嚷，避过刀锋剑尖血仍有身流响，组织可再生长斗命长， 刹那复制再遇上，听那叫喊带来回响，纵使失去氧气也要有勇气，挺身挑战世界已半个世纪，这边耻笑你，那边想你死，你用行动作It's another day. 重生吧，你拆开纱布将畏惧割下，以痛楚再种出最无谓的人马，谷底的你即管向上爬，这个意志改变了地壳，看那旷野变成繁花，纵使失去氧气也要有勇气，挺身挑战世界已半个世纪，这边耻笑你，那边想你死，你用行动作对比，也许不怕断臂，最怕你泄气，细胞可以爆发来横行天地，永远会衍生新的传奇。 It is another day. 快脆咧会去到早上嘅六点半钟啊吓，咁啊转头咧听听新闻简报之后，继续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崔洁彤。每朝六点，你做紧乜嘢咧？啱啱起身，食紧早餐，赶紧翻学，准备翻工。无论你几匆忙，我都会陪住你。每朝六点到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崔洁彤。晨光第一 线，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阿富汗政府军同塔利班之间的交战持续。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表示，当地在三日之内最少27名儿童死亡，在战火当中超过130名儿童受伤，形容儿童福祉被侵害的情况迅速升级。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在聲明中說，阿富汗兒童遭受的暴行與日俱增，對兒童來說，當地本來已經長期是全球最差的地方，但在最近幾個星期，特別是過去幾日，情況更壞。報道說，兒童因為雙方交火，或者被路邊炸彈炸死，或者導致受傷。一名媽媽說，週末時有炮彈擊中寓所，引發火警，當時全家正在睡覺，她十歲的兒子被嚴重燒傷，而很多兒童在逃離家園之後被迫在户外露宿。 Delta 新冠變種病毒引發的疫情持續在美國擴散，當地確診和入院人數創六個月以來新高，連續三日全美單日新增約10萬宗確診個案，比上星期增加35%，入院率增加40%，死亡人數就上升18%。國防部表示已經請求總統拜登同意強制全部軍人在下個月15日前完成疫苗注射。疾控中心亦都建議民眾避免前往法國、以色列、泰國和冰島旅遊，因為有關國家的染病人數高企。另外，英國單日新增25,161宗確診個案，過去7日的感染人數比之前的7日增加5%。 參與研發新冠疫苗的德國生物技術公司 BioNTech 表示，雖然出現 Delta 變種病毒，但 BioNTech 同輝瑞合作研發的第一代疫苗現階段無需要調整。公司行政總裁薩恩說，估計未來六至十二個月病毒相當可能出現進一步變異，到時疫苗將要調整適應，但現階段仍然未出現這種情況。警方昨日重新拘捕十名懷疑涉及前年示威的人士，被捕的八名本地男子和兩名本地女子，年齡介乎18至30歲，他們被落案控告多項罪名，包括參與非法集結、公眾地方管有攻擊性武器、無牌管有無線電通訊器材、無牌管有彈藥和阻差辦公。案件將於本月17日在東區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說，前年8月11日大批示威者在銅鑼灣一帶集會，警方其後在太古站出口以非法集結罪拘捕多人，其中10個人拒保候查，獲得暫時釋放。重案組人員深入調查和徵詢律政司意見後，昨日再拘捕這十個人。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雷暴，初時局部地區雨勢較大，最高氣温又為31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明天仍然有幾陣驟雨，隨後兩三日天色較為明朗，天氣炎熱。现在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 8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 FM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陈家乐， 我是汤怡。 用不同的网上服务，又要记住用户名称，又要定期改密码，只要开设一个智方便户口就搞定。 透过智方便，你就可以登入不同的网上服务，重识自动填表和接收个人化提示，例如交税、交差饷。 即刻下载智方便流动应用程式，完成简单登记步骤就用得。 想了解多啲，上 imsmart.gov.hk 啦。 使用智方便，生活新体验。 港台电视31残奥共融体，没有不可能。残奥运动员和奥运运动员一样，都经历长年训练和比赛，需要在残奥周期拿到一定的积分才可以出线，所以残奥的香港代表都是很努力才可以去到东京。支持香港残疾运动员，紧贴东京2020残疾人奥运会，港台电视31、32全程紧贴赛事。 国剧830号手就位， 被称为拥有超级大脑的夏珏，点解会希望可以做一位出色嘅军人呢？ 能够亲眼睇到导弹部队玩快闪，相信仲难过喺地铁遇到外星人。嗰一刻，我觉得毕咗业，我或者应该去当兵，又或者唔使等到毕业就去当兵。 晚晚睇国剧830， 一个星期七晚，星期一至星期日，港台电视31， 号手就位。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朝早六点三十六分，继续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啊！白元浩今日朝头早星期二嘅早上打电话俾阿钟哥，早晨啊，钟哥， 早晨啊，白元浩。 今日朝头早系28度嘅气温啊，吓咁啊，都算系唔错喎。咁啊，今日嘅天气希望大家都有好嘅一天噃。 嗱，点解今朝打俾我咧？好简单嘅啫，缘分到咯， 系咯，嗬。 点解咧？我细个嘅时候咧，听过一只歌， 林志美唱嘅，叫缘分啊嘛。佢里边有句歌词咧，我哋嗰阵时经常攞嚟笑嘅。凡事不可解释，就称做缘分啊嘛。 哦， 所以点解你打俾我呢解释唔到噶，咁就叫做缘分咯。 呢、這个大智慧嚟，啊又真系啱喎。 系啊，点解你会识到我呢冇得解释噶。 系啊， 呢个世界咁多人，缘分咯。点解你今朝早会坐喺呢度啊？冇得解释噶，缘分咯。 系咯、 啊，缘分解释晒任何嘢啊嘛。 嗯，系啊，即系每一日都有好多咧同缘分有关嘅嘢，系不知道咁样发生。例如，可能我做生意嘅，我纯粹朝头早卖早餐卖面包，啊，点解有啲客人会过嚟咧？又系缘分咯，系咪？ 嗱，咁我今朝咧就想讲四个字嘅，即系唔系缘分系两个字啊。我今朝想讲四个字，就叫做两手准备。咁成日听啲人讲咧，话你做嘢咧两手准备啊。咁好简单咧，即系话你要做咗呢一样嘢嘅准备功夫之外唔够。準備埋另一個可能性發生之後你要做嘅嘢嘛，咁跟住你如果你做咗兩手準備之後，無論點發生，你都有對應方法啦。咁好似好萬全咁樣啊，咁咧就引嚟咧就好多人去講，究竟兩手準備應唔應該出現？咁一説咧就話，喂，咁使乜咁做咁多嘢啊？我預期佢發生，我做一樣嘢咪夠咯。咁再有啲咩突如其來嘅發生，到時先算啦，唔使諗咁多嘅。咁跟住即係呢一類型嘅人咧，就覺得做兩手準備係多餘啦。好啦，咁另一啲人咧就話：喂，唔係，你預期咁樣發生，你做多啲嘢嘅準備功夫。咁如果多一個可能性咧，係咪你諗得未夠啊？即係兩手準備都唔夠，要有三手準備。當你有三手準備嘅時候，都唔得。有四手甚至十手准备，咁要做多好多准备功夫。你觉得你自己系边一类型咧？ 我以前咧，因为即系啱啱入行冇几耐，头嗰几年啊，跟住咧又已经即系好彩，又同好多日本嗰啲艺能界嗰啲朋友去合作噶。咁我咧就真系睇咗好多佢哋点样有 plan B 啦，有 plan C 啦，跟住佢哋有好真，佢哋真系好多个 plan。遇到任何情況，佢哋都會盡量諗嘅。咁於是乎咧，我就有段時間去到學咗佢哋呢一種咁樣嘅方法。不過咧，我諗近呢都差唔多十年嘅時間咧，我覺得咁樣做人咧實在太辛苦啦。所以咧，我活學咗香港人一種嘅叫做智慧係咩咧？隨機應變，即係執生。係啦。咁但係當然你要有個好好嘅底蕴，先至可以咧，就係真係可以做到隨機應變。你連普通嘢你都做唔到嘅，咁你點隨機應變咧？咁啊，嗰啲就真係要 plan 啦 ，plan 唔知 plan 幾多啦，係咪先？係啦。 咁如果照你咁講，即係話經驗足、天資夠，就唔使兩手準備啦。 要自己本身咧，我覺得都應該諗多幾步。咁嗰幾步咧，未必會發生嘅，亦都未必做得到嘅。但係咧，叫做第一，你先同自己有個交代咗先。其次嘅咧就系你会发觉就系无论你有几多个 plan 咧，上天俾你嘅考验咧都系会喺你个 plan 之外嘅。咁所以我就觉得咧，应该咧系每一次就当系一个新嘅挑战，用自己嘅智慧去到解决每个问题，谂咁多都冇用啊。 又好、啊，我都好似讲咗好耐弊家伙啦。我原本谂住咧再讲落去嘅时候咧，有一篇好长嘅嘢要讲 啊。有时间喎，钟哥。 唔好啦，唔系我谂住留翻，譬如听日九点半钟梁鸿忠嘅时候，讲个下半场 都得，都可以， 都可以。因为两手准备咧，其实我自己根据自己唔同嘅年纪都有唔同嘅睇法嘅。咁譬如你话啊，以前你同啲其他地方嘅人合作，咁佢哋有唔同嘅处事方式。咁你谂下，系你年轻嘅时候。如果你而家过咗嗰个阶段，你再谂嘅时候，当你成熟咗之后，咁你谂嘅方法又唔同咗嘅。 系啊， 系咪呢个所谓嘅即系两手准备，系会根据自己嘅年纪有啲变化嘅咧？阿静我都讲啦，可能你经验多咗，唔使两手准备嘅。咁你经验多咗，自然你年纪大咗啦。咁系咪真系年纪大咗就会睇呢啲嘢睇得化咗咧？ 都可能系。 我 深思緊，我深思緊，係咪？ 深思啊！我今日拋低呢一個問號先啦。咁因為我講下講下係，真係可以講長啲嘅。即係甚至乎講幾分鐘咁樣，又無謂阻住你而家。 唔会嘅。 我一讲咗几分钟，阵间播唔晒。 但系好好启发，真系好启发啊！呢个嘅问题，因为我自己都会觉得，而家譬如我哋自己准备做节目啊，或者喺出边其他工作嘅时候咧，总系会有人喺度问啊，出现咗呢件事情，咁点算啊？咁样。咁但系我又真系会觉得咧，系嘅。基本的几个最大路的方法或者准备定啲backup 需要准备的equipment 呢是需要的。咁但係呢所有嘢都应该是处变不惊。即係淡淡定定真係有钱剩嘅。咁你又你咁慌咁驚做咩啫，咁你反正事情都係会解决㗎啦，或者事情都係要发生嘅。咁你咪好似头先钟哥讲嗰句缘分。缘分都会安排到我哋解决到件事嘅。係咪， 係呀。好啦，嗱，今日讲住咁多先。 好， 下一集咧，听日咧，一系礼拜五讲，一系咧就听日另外一啲环节讲。 好，咁啊，转头翻嚟睇下你会唔会讲先。 好啦， 一阵见， 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崔洁彤。 我想学整靓味，可以点？ 听晨光第一线啦，崔神厨房帮到你。 想听艺人访问咧？ 娱乐崔志友会同佢哋倾偈噶。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崔洁彤，或者叫我 Kitty 都得。晨光百科。 好啦，朝早六点四十三分啊，咁啊抛低咗一个咧非常之。引起我哋思想可以慢慢諗下點樣，係咪真係咁樣嘅一個問題嘅鐘哥之後呢，到底我哋人生啊，係咪需要有好多嘅 plan 啊，準備定嗰啲 backup 啊，各樣嘅嘢呢，淨係 backup 留翻俾電腦做啦。我哋真係人個腦筋咧係隨機應變嘅，我哋係相信自己係醒目嘅，我哋可以隨時做到所有嘅嘢嘅。咁呢個大家都要自己去到思想一下。出面是28度的气温，这些天气的时候都是挺欢迎大家就吃一下水果的。消暑的水果都有几多啊，其中一样呢就是西瓜了。西瓜几乎就是每一个人在夏季都会吃得到的。我自己家里都买几多西瓜的，自从那些数字西瓜出来之后呢，发觉好像形成了一个就是吃西瓜的习惯。不过如果西瓜咧有好多咧，我都系会觉得，暂时我自己都会觉得好似有核嗰啲西瓜咧，系咪甜啲咧吓？你觉得？好啦，我哋唔讲甜，唔讲点样边个靓，我哋讲下西瓜其实有啲咩好处。原来西瓜有啲好处咧，我自己都冇留意到啊。佢可以咧就系缓解到一啲肌肉嘅酸痛，即系我哋譬如做完运动之后咧，其实食翻西瓜，除咗可以帮我哋补水啊、消暑之外咧，咁啊亦都可以有啲帮助到我哋肌肉缓解啊吓。因为佢入边咧就含有咧一个叫做瓜氨酸，咁可以减少咧就系乳酸堆积嘅，达到咧就系缓解肌肉一啲叫做肿痛啊、疼痛嘅效果嘅。剛才讲过啦，它可以充分补水，因为整个的西瓜入面有 92% 是 water 水来的，可以帮助我们身体补充水分，并且就增加有个饱的感觉。所以其实你做完运动之后，我们不要下下讲营养甜不甜啊、糖不糖分那些，你纯粹说哇有几件西瓜放在这里已经切了给你的，吃西瓜都已经好过喝水了，又有一些饱饱地的感觉啦，又有足够的水分啦，又有咬口又香啦，是不是？好啦，原来西瓜还可以改善我们的心脏健康的，因为它含有呢就是很多有益心脏的成分，包括茄红素啊、维他命 B6 啊、镁啊，还有这个的钾等等的。好啦，仲可以防呢一个黄斑部嘅病变，因为含有茄红素有抗氧化啦，咁啊亦都咧就系抗变炎嘅特征嘅特性嘅，咁啊可以帮助我哋眼睛嘅健康。咁多水分，咁啊梗系可以维持到我哋皮肤嘅健康啦。仲有咧就可以改善消化系统啊，咁啊佢含有大量嘅水分，同埋有部分咧有啲嘅膳食纤维啊，咁可以帮助我哋嘅润滑我哋嘅肠胃，促进到我哋嘅蠕动啊，呢个肠道嘅蠕动，所以咧我觉得都系一个唔错啊吓。 不过揀西瓜呢，咁有啲人就话到，喂，你拍下佢睇下佢回荡声啊得唔得啊咁样。其实用目测呢都一样可以呢，就揾到啲西瓜甜定唔甜嘅。揀西瓜呢，咁西瓜有啲西瓜纹喺度㗎嘛，梗係睇下佢啲纹啦。到底係粗嘅纹好定係幼嘅嗰啲深绿色嘅纹会好啲呢？原来呢嗰啲纹呢係要越深色越粗越清楚呢就係越好㗎。咁所以呢一眼望上去嘅时间唔使下下去到拍下佢嘅。可以咧就望下佢啲粗嗰啲纹啊，系咪粗，系咪黑？而且咧仲可以睇下佢嗰啲纹啊，除咗系一直条直条好似斑马嗰啲深绿色嗰啲纹系直条之外啦，会唔会有好似有啲见到闪电纹啊，噼里啪啦咁样周围转嚟转去嘅嗰啲纹啊？咁如果有嗰啲纹嘅话咧，咁啊由于进行咗光合作用啦，咁啊代表住咧佢需要上更加多嘅一啲叫做叶绿素啊，故此令到深绿色嘅瓜纹咧更加深色。咁所以咧呢一类型嘅西瓜咧，望起上嚟嘅时间就已经知道佢应该系特别甜噶啦。而且啊，西瓜嗰啲嘅叫做瓜纹嘅部分摸起上嚟咧，有啲凹凸不平嘅话咧，即系代表佢嗰个含糖嘅量亦都系高嘅。 什么意义？交叠时，狂风骤至。从前各有命运的际遇，相撞时同归尽处。对错都有共生的心魔，谁能一生当中只对不出错？批判善恶的一刻，如何辨认是敌是友，是罪孽或是因果？永生不息折磨。 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初时局部地区雨势较大。我朝头早翻工要攞遮噃。最高气温31度啊！而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8%，佢系停风啊！拣西瓜都应该系好叻噶，咪煮咁多靓餸啊嘛！停风嘅堆字，时间嚟到朝早嘅6:52。 我是崔杰彤，每日我都会早啲起身，为自己准备一份早餐，心情即刻开朗晒啊！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 ，Mimi。 早晨 ，Mimi 啊，我见你咁 fit 咧，我就谂紧咧，应该咧营养师咧对于自己嘅饮食咧都系相当之小心同埋留意啦。亦都听到咧，即系近来都好多朋友咧都话咧，跟营养师设计嘅一啲餐单，可能戒咗某一类嘅食物咧就可以瘦得快啲。其实呢一个原理系唔系真系啱嘅咧？ 嗱，咁其實咧，如果你要去衡量翻究竟嗰個餐單好唔好嘅咧，即係要俾個 tips 大家嘅。咁就因為咧，我哋成日應該個個都會知道有個營養金字塔啦。咁又話要有啲五谷嘅食物啊，有蔬菜啊、水果啊、奶品啊，咁甚至乎有啲肉類啊，如此之類嘅。咁其實好多時我哋話有一啲嘅新指引都係講緊話個份量嘅調動，而唔會去話冇咗一 group 嘅。咁所以就算如果你话我要去减肥嘅话，我谂大家都希望系健康地减肥，而唔系话营养不良地去瘦嘅。咁因为出嚟点解咧？又残，又可能又松松泡泡嘅，我谂都唔想嘅，系咪？系啦。咁所以如果点去衡量一个应该叫做好嘅减肥咧？首先要去见到你所揸住嗰个餐单系应该样样都有得食嘅，系啦，就唔会话冇咗淀粉质啦，因为呢个都好 common 啊，即系少食淀粉质，或者就话唔准食蔬菜水。水果啊咁，咁你话唔系，有啲可能系医学研究都赞同嘅，咁事实嘅，我哋都有指引就话，如果可能坊间有一啲嘅可能生命嘅 diet 嘅话，你想去试嘅咧，你可以试嘅，但系咧通常都建议两个月左右嘅时间啦。咁点解咧？因为好多啲生命嘅 diet， 就算话有咩 research 啊 support 嗰啲，佢哋都系大概以八个星期做一个研究嘅。咁所以好多时会去睇八个星期，又唔见有啲咩问题，咁而攞到少少咩效果嘅，咁你可以去试，系啦。咁我因为以往我哋企得好硬正嘅，以前就系、是、唔应该试嘅嘢就唔好试啦。但系人咧系。 好好好奇心、 啊，系啦，好奇心啊，好心动噶嘛，有时听到好好，咁所以咧就会而家咧就松咗啲啦，就系、是、如果想试嘅话，我哋嘅指引啦，好啦，俾佢试下啦，但系都系讲声两个月左右嘅时间你去试，因为点解咧？两个月始终都系一个短期，咁喺营养缺乏上嘅话咧，其实就唔会令到好缺乏嘅。但如果你话两个月见到效果，而我又坚持继续做落去嘅话咧，咁其实好怕就系、是、你瘦到，但系慢慢你就会变咗可能营养不良。而出现咗第二啲嘅唔好嘅健康状况，其实就好弊啦，系啦，唔值得嘅，系啦， 系。咁有冇话咧？即系其实而家坊间都有好多啦，真系头先你所讲啦，戒糖啊，戒淀粉质。其实有冇话咧？通常如果长远嚟讲咧，有冇啲案例系有啲后遗症出现过嘅咧？ 嗱，我自己咧就试过一个就系、即系我公司啦，咁开咗要去做嗰啲嗰啲咪刮卡收錢嗰啲機啦，係啦，係啦，咁嗰個人嚟安裝嗰時候就同我講，佢話：咦，你呢度營養中心啊？咁我以前都減過肥㗎，我減咗60磅啊，咁我都有陣時都係好啊，分享一下你點樣去做㗎？咁佢話我都有見營養師嘅，咁就會教我咁食啦，咁所以我都減咗60磅。咁我話：咦？听你讲好似少咗少少嘢，我话譬如奶啊嗰啲都好似少咗，我话如果你要减成60磅而冇去有钙嘅补充，你有机会骨质疏松症嘅，佢就话。系啊，我有骨质疏松症啊，咁系啦，嗰、个系男士嚟嘅。咁点解咧？即系我都话同翻俾大家知，我哋减肥咧，其实如果你有体重问题、脂肪超标，其实我哋系只系希望减脂肪，而唔系走去减埋晒啲可能蛋白质啊、减咗肌肉去啊、减咗其他啲营养素去啊、贫血啊如此之类，我哋系唔想噶。系啦，咁所以咧，其实喺一路嘅减肥期间，都系应该睇嘅，我嘅脂肪有冇少咗、改善咗。而另外我的所有维他命矿物质其实都要确保在食物度是要拿到回来。所以基本上我刚才所提及的什么奶品啊、肉类啊或者一些是蔬菜水果的应该都是要摆回到身体度去确保它不会缺乏那些营养。 坊间我想大家尤其是如果自己去磅重减肥的时候通常一般家用磅就未必会有那些脂肪比例的指标甚至乎肌肉比例有些都有的但我想就不是个个家。 个榜都系咁啦。所以通常咧，我听好多人讲咧，甚至乎我自己之前试过减肥嘅时候咧，都系上榜睇下个磅数有冇轻到啦。可能就算轻咗一两磅，唔知系跌咗肌肉啊，定系跌咗水分啊， 冇错， 都好似好开心咁噶啦嘛。 系啊，但如果即系可能去到而家大部分营养中心或者可能去诊所见营养师，都会有一个脂肪分析嘅即系上榜嘅仪器啦。咁其实都会话翻究竟有几多肌肉量啊、水分啊或者脂肪咁，等你清楚咗自己，而每个星期或者可能每一次嚟复诊去睇翻嘅话，都希望话翻俾你听，你系唔系净系走咗啲脂肪，其余你啲肌肉啊、水分嗰啲都保留得好好咧。如果系嘅话咧，呢个就系一个好正确、好适合嘅方法啦。咁样样系咯， 即系所以其实都建议大家系所有嘅食物咧，都唔好话完全系 cut 咗佢，唔喺自己嗰个餐单里边。 系啊，系啊。因为你想想即是好 make sense 地就是长远一年两年三年如果不吃蔬菜水果得不得呢，那么没了很多纤维和没了很多抗氧化，那其实身体已经没那么抵御力那么高了，那可能也都肠胃也都变得没那么好的，那唔合理咯，即系如果坚持要做得太耐，系啊，咁所以呢啲要好好小心，注意翻个营养上、食物选择上，应该减肥都系可以好 enjoy 地各种嘢食都可以食到嘅，系、 但我相信即系如果就算系食齐晒咁多个食物种类啦，可能嗰个比例或者个份量咧就唔系大家想象中话，同我平时咧中意食乜就食乜嗰个比例一样啦，即系可能系呢样嘢要调节啦。 冇错。 好啦，今朝早唔该晒 Mimi。 为什么有时人呢要找营养师呢，我自己都会在想啊，是啊，有营养师的帮忙呢，最大的就是他真的可以看看你身体里面有什么微量元素呢是需要的。咁啊，可以安排你嘅膳食嘅，然后咧你遵从咗佢咧，就可以达到某一个嘅效果啦。咁但系你冇嘅，咁啊系咪做唔到又唔系？不过有人同你倾下咧，嗰个嘅推动力咧就会大好多啦吓。咁所以咧咁啊，大家又可以留意翻啊，到底 Mimi 有啲咩 tips， 得闲咧又会啊俾我哋啦。好好快脆喎，到早上嘅七点钟，咁啊转头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住各位听众。我哋转头见。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崔洁彤。 我想学整靓味，可以点？ 听晨光第一线啦，崔神厨房帮到你。 想听艺人访问呢？ 娱乐崔智友会同佢哋倾偈噶。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晨光第一线，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崔洁彤，或者叫我 Kitty 都得。 利班近期攻占的第六座省会城市，多国面对严峻的新型肺炎疫情，伊朗政府说每两分钟有一名确诊者不治，单日死亡人数达到588人，再创新高。伊朗的第五波疫情持续恶化，单日新增40000人确诊。有人在社交网络表示，由于入院病人太多，多个城市的医院病床就快爆满。另外，菲律宾卫生部说，由于 Delta 变种病毒肆虐，全国1/5医院已经不胜负荷，病床嚴重不足，過去幾個星期單日確診人數介乎8000至10000人，預計感染人數仍會持續上升。天氣方面，一股西南氣流正為廣東沿岸帶來驟雨和雷暴。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雷暴，初時局部地區雨勢較大，最高氣温又為31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聽日仍然有幾陣驟雨，隨後兩三日天色較為明朗，天氣炎熱。而家氣温係29度，相對濕度係88%。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过去两年，香港面对严峻挑战。事实证明，在中央支持下，香港经得起考验。香港人齐心抗疫。现在是砥砺前行、重新出发的时候。2021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香港电台第二台 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 一同关注职场新手关注组。 今集嘉宾社企业务发展总监谭佩莹小姐。 我觉得最大嗰个推动力系咩？我觉得个社会上需要。以往虽然我以前就唔系做呢个行业嘅，但因为自己个人嘅兴趣好中意啦，咁都想以一个唔同嘅角度去处理同埋带出环保呢一样嘢咯。 Made in Hong Kong 职场新手关注组，逢星期二下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节目时段内播出。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道啊？ 人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朝头早嘅7:07咯，突然之间望上嗰个天气展示板咧，发现雷暴警告嘅生效啊，咁啊去到呢个早上嘅8:30，咁啊而家29度嘅，咁啊晨光第一线入边，而家直播室入边，首先咧就有白权老师伯啦，咁啊晨光交通天文台今天早上有阿 Didi 喺度，早晨啊 Didi， 早晨啊小伯，今朝早咧我望咗钟咧，我又想报时添，俾你报咗，而家7:08， 系啦7:08啊。 咁啊，先讲交通消息啦吓。咁而家咧咁多条嘅隧道都系正常，路面都冇乜问题嘅、 嗯。 除咗喺路面方面咧，有一个就系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呢、這个樽颈位啊都系例牌车多噶啦。咁提一提你啦，有个工程嘅喺九龙油麻地嘅金粟街啦，有中九龙嘅干线工程，咁介乎广东道同埋新田地街嘅一段金粟街啦，快线咧就封咗噶，长过12米嘅车就不能够由金粟街左转入去炮台。台街嘅，咁另外喺港岛区都提一提你啦，都系有个工程啦。东区走廊去翻中环方向，近住张振兴抗励书院嘅慢线咧，都需要封闭嘅，就系咁多啦，小白。 嗯，咁啊，朝头早都算系几好啊。 系啊，即系冇乜特别嘅意外咧，就大家都好开心，冇话路面诶影响到挤塞咁样咯。 嗯，始终咧都系暑假啊嘛。 系。 咁如果嚟紧啦，嗱，而家都8月10日啦。 嗯， 咁仲有20日到啊，翻学噶咯， 好快脆啊，转眼 间，好快脆啊，真系一个暑假又过咗啦，到其时又可能开始又有啲吓、塞车嘅情况出现啦吓、 塞车嘅情况出现啦，同埋翻学有啲新嘅规矩啦， 嗯，系啦，咁啊，到时大家又要特别留意住呢啲嘅规矩会点样啦吓，好，今日朝早唔该晒 Didi 先，唔该晒，咁啊，出边嘅天气方面啊，突如其来嘅呢个雷暴警告生效咗啦，咁啊，问下澳出边点先？你好啊， 小白，早晨，早晨， 早晨啊，听到听到，好清楚。好， 我要搞一搞嗰、那个少少嗰个 speaker， 因为啱啱听住你同 Didi 讲嘢、 啊。你好似咧，好似就系以前嗰啲咧，喂，你等等啊，跟住咧拎住嗰啲 CDMA 电话，周围搵个地方收得好嘅，咁样先至可以停低讲。 呢个可能听众唔知道，平时咧我都系开住个 speaker 咧，要听住阿小白同埋 Didi 或者同 Toby 啦，几时收线，跟住咧。啊再接翻我入去啦，咁所以有少少时间上嘅落差，咁啊唔好意思啊， 冇问题冇问题。 而家咧可以同大家报报天气啊，喂，今日天气真系麻麻地啊吓，咁啊多云啦，亦都啱啱出门口嘅时候咧都有雨噶吓，咁所以咧大家一定要咧带齐雨具啦。星期二嘅早上，咁亦都天气唔稳定啦。如果你今日嘅衣饰方面咧系要着少少西裝啊，或者要著長裙嗰啲就唔好啦。咁睇下會唔會換翻對水鞋啦、水靴咁樣啦。有啲朋友仔咧，其實翻工咧就可以著得 casual 一啲嘅。咁琴日咧食飯嘅時候見到某一啲朋友咧，佢係話：，喂，朝頭早咧翻工，你知道我哋做嗰啲工咧，文職大人唔使著到西裝啊、套裝裙咁樣咧，唔著水鞋咧，可以著下行山鞋喎、 啊。 我話點解啊？跟住佢话咧，依家啲行山鞋咧，啲功能都有防水功能啊，所以咧， 系啊，真系啊， 雨靴咁样着咧都 OK 喎，咁样。跟住我又觉得，哦，咁得意噶，原来依家即系文职嘅世界咧， 系兴着呢啲行山鞋咁，你点都估唔到啦，系咪先？ 系咯，因为有啲行山鞋咧，佢系真系做到完全防水嘅。咁但系咧，我成日觉得完全防水嗰啲，佢真系防到水啦，但系好焗啊！你觉唔觉啊？ 我自己咧得一两对行山鞋嘅啫，即系我同你行富士山嗰对咯，咪咁、 哦、 其实个防水程度都唔 系 好高啊。 系啊，焦咗啦，我哋个富士咁鬼大嘅黑雨、啊，咁几防水都冇用啦、 啊。系啊，所以就唔系好测试得到。但系今日理论上啲天气未差到嗰个位嘅，即系都系会落雨啦，咁未至于水浸啦，咁所以基本嘅雨具咧应该都够使嘅，咁啊希望今日星期二嘅早上大家出门口嘅时候都顺顺利利啦。OK， 咁啊将嗰个详细天气交翻俾小白讲 好 佢啦。 唔该晒，我咁快啲翻入嚟啦吓。咁啊出边详细嘅天气方面咧就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啊。咁啊初时局部地区雨势系较大，咁啊最高嘅气温大概31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啊，明日仍然系有几阵嘅骤雨，随后两三日天色系较为明朗，天气亦都系炎热噶啦。咁啊，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7%，咁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2嘅，咁啊低水平嚟嘅，空气好啊吓。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咁啊暂时去到8:30嘅。朝头早7:12嘅时间，先听听晨光大学啊。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星期二早上的晨光大学 Kitty 崔杰同继续邀请到自在社的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同我们探讨新心灵的问题。早晨，周博士。 早晨，大家好。 嗯，咁啊，周博士咧，成日都会同我哋讲一啲沟通嘅技巧啦。咁啊，最近咧，我听个朋友讲咧，咁佢就话啊，好想人大咗咧，就多啲陪下屋企人。即系因为细个咧，佢都话花咗好多时间咧喺拍拖啊、读书啊、玩嗰方面咧，人大咗咧，好想即系珍惜翻同屋企人嘅时间啊，同埋多啲沟通。咁不过咧，佢就话有少少觉得无从入手，因为由细到大咧，同屋企人嘅相处嘅时间咧，都唔系好多。即系屋企人咧都会挂住出去翻工啊赚钱啊，咁啊佢自己又出咗去即系同啲朋友去玩啊咁样样啦，咁发现咧而家多咗翻屋企食饭啊，想同屋企人去倾偈嘅时候咧，好似好多嘢咧都倾唔到偈咁样啊，直头有时譬如佢觉得屋企人讲嘅嘢同佢谂嘅嘢咧好唔同，即系阿妈讲嘅道理咧，佢又觉得都唔系咁嘅，即系都唔系我所谂嘅，唔知点样去到建立翻呢一个关系或者去认同翻对方咁样。咁啊，周博士有冇啲咩方法可以入手咧？ 是啊 ,Kitty, 呢个是一个好常见亦都好重要嘅课题。就好多时候我哋年轻嘅时候奔挂住拍拖啊，挂住自己嘅梦想啊，同啲朋友出去 wet 啊咁样啦，好多时候就放轻咗父母嗰部分啦。而往往当我年纪大少少啦，过晒嗰种哇恋爱嘅高峰期啊，咁就好重视啲更深情嘅亲情啊。我知嗰个真係一生一世男女朋友都靠唔住喎。 能够做到一家人，其实可能大个呢会明白嗰个缘分係即係嚟得不容易㗎嘛。 係呀，嗱，有几招好重要嘅。当跟住发觉回头同约哥哥家姐啊、细佬啊、屋企人倾偈，哇，价值观唔同晒、啊，对社会啊、文化、政治啊、人生观啊，全部唔同咧，开又嗌交， 系 点算咧？嗰、那个人我阿妈嚟，个老豆嚟， 系明明好想做孝顺仔女噶啦，点不知真系倾唔到偈， 南辕北辙啊，点算咧？嗱，几样嘢好重要嘅啫，屋企系一个讲爱嘅地方。屋企唔系一个要政治统一嘅地方，唔系要社会价值观、文化艺术品味一致嘅地方。我哋要分清楚啊！家人系一生一世嘅，亲情系一生一世，系嗰份情啊！即系我哋可以有唔同嘅生活取向，或者生活嘅兴趣品味，或者对社会文化政治有唔同睇法，呢个系非常 OK 嘅，唔需要喺度大家追求一致性嘅。相反咧，能够喺屋企里面让爱去流动咧。有几招，有三招，我觉得好实际嘅吓。第一咧就 系 食物啦，因为中国人都中意饮食食啦。 咁可以約屋企人去食飯啦，或者哎呀整啲嘢食俾阿媽你食啊，哇整一碟咩餸喎，邊個整俾你食啊？我試緊個新嘅咩湯喎，俾你過嚟飲啊咁樣。呢啲就係啲好生活化、好簡單嘅機遇，去創造一個大家可以連結嘅場景。呢個第一招嚇。第二招咧就是關心身體啦嚇，即係身體健康係每個人都重視嘅。你放心冇嘢講咧，淨係由頭講到落腳咧，即係有冇血痛啊？啊膽固醇點啊？三高點啊？以前有冇做運動啊？傾下傾下已經成個鐘㗎啦，你放心啊。即係你夜晚瞓得好唔好啊？點樣失眠？啲枕頭啱唔啱啊？即係嗰類嘢咧，即係有啲最生活化。咁無論你係咩政治觀啊、宗教觀啊、世界觀咧，都需要健康㗎嘛。係，咁呢個係一個比較簡單嘅做法嚟嘅嚇。咁第三個咧就善用 WhatsApp 啦，即係我哋一個社交媒體啊嚇。咁同埋最好咧喺 WhatsApp 裏面定一啲守則啊，即係如果咁啱。譬如啊，大家嘅中政治立場啱啱相反，宗教立場又啱相反咧，我哋會唔會可以協議咧？我哋喺屋企嘅守則，我哋唔談論某一啲嘅課題，我哋只係互相關心咁樣，就避免一辣着咗咧，就大家都忍唔住啦，咁就會開拖，係嘛？咁呢幾招我諗係好簡單，我哋可以促進嗰個家人嘅感情咧，亦都避免咗啲不必要嘅衝擊嘅。 係，即係覺得太敏感嘅嘢就避而不談咯。咁啊，可以從一啲比較生活化嘅話題開始着手，即係飲飲食食啊、健康啊呢啲，點講應該都唔會嗌起交上嚟啦啩。 冇錯啦，因為其實香港有好多好多群組，你想討論哇政治群組無數咁多，宗教群組無數咁多，係嘛？你即係你咪可以喺嗰度討論咯。咁我諗我哋同埋另一樣好重要咧，就係學習和而不同啊，學習尊重嚇，唔需要因為我愛佢或者我覺得你係屋企人，你就要認同我嘅睇法。我即係人世間，我哋揾唔到一個人同我哋嘅價值觀係完全百分百一模一樣嘅。就算表面上同你宗教观或者同你政治观一样，喺原来饮食唔同嘅吓，你对杀生同素食嘅睇法有唔同嘅，然后跟住对某啲嘢睇法都唔同嘅，所以我谂我哋生命个即系真正嘅爱就系学习尊重，而真正嘅尊重就由聆听开始，即系我听到佢有唔同嘅睇法，我唔需要认同，亦都唔需要唔认同，我只系需要尊重你系一个独立嘅生命。你可以追求你屬於你好嘅嘢，我依然可以同你有分享交流嚇。咁呢個對我哋都令到我哋比較謙卑，而唔係即係一定要肯定我高你低或者我係啱嘅嚇。對我哋成長都有好好嘅學習。 哦，依、這個真係值得學習嘅地方喎，即係都唔淨止話喺屋企啦，可能喺職場又好，喺朋友啊，甚至情侶之間都好，好多時咧，即係自己一個自然嘅反應就係人哋講一啲嘢，你覺得唔啱聽或者你覺得唔啱嘅咧，就扮咗過去先，即係覺得啊指正。人哋嘅错，其实即系有爱咧，最大嘅其中一样嘢喺里边咧，就系包容，即系你能够包容佢同你唔同嘅睇法，呢、這个都系好紧要。 系啊，其实好多时候我哋太渴望对方认同我咧，背后都因为我哋太自卑、太脆弱啊，背后都一种低自尊、低自我形象嘅表达。就是好想透過我被你認同，於是我才覺得自己啱。而真正的自我價值是一個自愛，self-love，就是無論你認不認同我，我自己都有我內在本自具足的生命的價值。所以我們試下學習聽到不同意見的時候，不需要急於去改變它，不需要急於去講我的看法，我們可以輕輕一句啊，媽你真的覺得這樣的 OK， 好有趣喎、哦，咪得咯。 轻轻带过， 错啊！你做咩咁谂啊？你唔系咁啊？ 系啊， 大家都会辛苦啊。 系啊，即系呢、這、一个即系沟通嘅相处，即系大家都要留意翻。咁希望我朋友都可以学识呢一招啦。好似周博士咁讲咁啊，如果去一啲太敏感嘅话题，咪摆低先咯，或者唔认同对方嘅道理嘅，咪轻轻带过咯。咁啊，其实即系我哋要谂翻最根本，我哋就系想建立翻一个好嘅关系啊嘛。希望有一个和谐嘅共处啊嘛。咁啊，睇下可唔可以从一啲简单生活化嘅话题开始入手，慢慢倾下表达。嗰种爱啊，而唔系每一样嘢都要揾个真理同埋答案出嚟嘅。咁啊，今朝早咧，唔该晒周华山博士啦，我哋下个礼拜再倾过。 最漫长竞赛，看不清终点与赛果，信一生永远跑，不管最后结果。 压力如暴雨泼不熄心中那星火，内注力从没有离阻，输及了或输看不出之后人什么，对得起困局磨练我痛苦算什么，心态战胜荒诞是成真的我，用血汗燃亮这段舞，赢了我信念美得像更自豪，赢了我态度输得起也是好，成功的激素由挫折制造，从低位挣扎不低头是最高，能拼到最后不枉这无时无，留到了最后坚守比最美好，阳光给拥抱还有我再度，谁率先作战永远未能预告，记起我很坚强最初，直追骨那痛楚，艰辛锻炼结果。最坏时状态眼睁开不可以去躲，没气力还是有断火。赢了我信念，比得强更自豪。赢了我态度，输得起也是好。成功。这方也许被看当平地多，以主观价值投入过，而不计成果。挑战过去的我，练成今天我，旧记录还是会打破。崎岖中更自豪，输得起更加高，披起这武士袍。我心中阳光中苦恼，某个都兜路仍输不知道，心中价值最高，凭心说鼓舞，某个都记号，明天终点见，要信念来达到。 张学友有一首歌啊，《坚持的意义》。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崔洁彤。每朝六点，你做紧乜嘢呢？啱啱起身，食紧早餐，赶紧翻学，准备翻工，无论你几匆忙，我都会陪住你。每朝六点到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崔洁彤。 晨光第一线， 或者你叫我 Kitty 都得。 好，翻到嚟朝早7:23啦， 系啊，小白头先你播阿学友嗰只歌咧，其实都真系令到小弟咧好挂住奥运啦，已经，虽然冇得睇一两日啦，已经 有啲空虚感啊，突然之间。 系啊，我记得之前咧奥运咧自己都冇咁空虚，同埋之前咧奥运咧我系有啲项目系冇睇嘅，净系睇自己中意，譬如篮球我一定睇啦， 系啊， 我睇足好多场嘅，有时睇梦幻队，因为有高比啦，或者一啲我好喜欢嘅球星，咁真嘅，我觉得近呢一两年咧。自從冇咗高比拜仁個籃球世界咧，我係睇少咗籃球嘅，即係呢個係我自己個人啦嘅一個情緒或者個人嘅一個睇法啦。但係調翻轉頭咧，今屆奧運咧，我真係睇多咗，譬如劍擊我睇多咗啦， 係啊， 游泳我睇多咗啦， 係啊，全部即係香港人都係㗎啦，全部睇多咗。 其實單車我都睇多咗，因為其實近幾年咧我都好， 但單車公路我哋睇少咗。 係啦， 嗱以前黃金寶年代嘅時候咧，我哋係。全香港人一齊睇呢個公路單車。 係啊，其實公路單車嗰一日咧，我都有睇，因為嗰一日咧就嗱馬拉松就最後啊，即係閉幕禮嗰一日接近嗰一日先進行噶嘛。咁但係咧公路單車咧就第一日可以睇到日本嘅街景啊。 嗯。 因為佢咪沿住嗰條路踩踩唔知幾多公里嘅，咁啲民眾就喺旁邊打氣啦。咁我都有睇噶，因為咧都有一位香港嘅運動員有參加公路單車，不過最後就因為體能嘅緣故未能完成賽事啦。即係我睇報道都係咁樣講。咁但係其他車手咧係不斷要墮後啦、補給啦、跟住飲水啦、跟住再上翻前啦咁樣，好多嘢發生噶。咁其實公路單車都有公路單車好睇，你知唔知公路單車你以為自己架車炒咗啦？咁你通常會點啊？係咪以為喂 disqualify 啦，或者冇得玩啊？搭飛機翻翻自己嘅國家啦，咁樣咧 執翻起再踩噶？ 唔係，係後邊咧有一架工程車咧會去前邊幫佢有機會即刻整車啦。第二，原來每個車手咧都有架後備車嘅。即係佢可以即刻換車咯。即係譬如當駕駛為例，你而家揸緊嗰架白色車，咁原來嗰個白色車有第二架㗎喎，壞咗唔緊要，有一個 車 係啦，有一個工程人員叫阿 O 咁先算咯。喂，小白，你架車壞咗，唔緊要，揸住呢架先啦，呢架係你第二架嘅座駕嚟，跟住就踩上翻去咯。咁同埋咧單車嘅裁判咧有好多個㗎喎。咁沿途都有一啲咧睇住你有冇違規啊，有冇突然間話喂換咗架後備單車咧？架後備單車有電嘅，原來即係當係咁先算，即係佢要睇住你有冇出術啊，或者睇下你合唔合規矩咁。 咁你今屆睇咗好多奧運啦、 啊，係啊，其實都好開心，我自己覺得，即係睇奧運嘅過程入邊。嗱，頭先我講嘅都係即係睇奧運學識嘅一啲嘢啦。咁啊，當然小白即係做咗好多唔同嘅訪問啦，亦都透過啲訪問嘅內容咧，以至運動員攞獎牌咧，就得到鼓舞。得到鼓舞咧，通常你都會做下運動咁樣。嗱，講開做運動之後做咧，都不外乎神操啊，或者咧跳下啲廣場舞咁樣啦。喂，今日咧可以講下呢一個新聞啊。咁啊，上海市咧其中一個區咧就有啲叫文化公園啦。咁啊，之前咧都俾其他民眾話，喂，一朝頭早咧就聽到嗰啲廣場舞嗰啲歌聲咧太大 啊，咁 樣。即係譬如有佢哋有幾隻係好中意。嘅播嘅音樂咁樣啦，好嘈啊！其實根本就嘈到係擾人清夢嘅，甚或乎咧，朝頭早咧叫醒你嘅咧，唔係雀仔聲啊，唔係鳥語花香啊，雖然住得公園， 就係呢啲嘅舞啦，舞步嘅音樂啦， 係啦，嗰啲蹦擠蹦擠嗰啲音樂啊，點搞啊咁樣咧？有關當局咧就引進咗呢個智能廣場舞系統喎。點樣為之智能廣場舞系統咧？就係咧將一啲咧滅聲器咧。嗱，講開滅聲器好驚啊！大家其實 唔係槍嗰啲， 其實係一個盒嚟嘅。嗰、那個嗱，如果你是 即將佢哋個喇叭放喺個盒入邊啊？ 唔係，佢嗱通常你開咗個 speaker 咧，佢係未透過 sound wave 去傳送嘅、聲波去傳送嘅。咁佢就有一啲咧智能嘅廣場舞系統咧，就撳低嗰啲聲波啊，即係嗰啲將啲 sound wave 咧反向咁樣操作，用另一啲嘅聲波咧打翻碎佢咁樣。好複雜嘅、其實 高科技 講到智能呢一樣嘢，所以咧就令到咧個噪音污染咧就會有相對 即係真係有用嘅嗰、那個 有、啊、即係嗰啲朋友仔都話跳舞嘅人又跳得開心，繼續可以開到好大聲， 係、啊、 住嘅人又唔係好聽到。 即係可能喺公園外圍嗰度已經擺咗滅聲器，就將啲嗰啲音波咧就消滅咗，咁啊令到附近啲居民咧都可以安安靜靜咁樣過日子。 冇錯冇錯，哇幾有趣喎、呢一件事。 哦，呢啲高科技啊用喺民生上面咧，我話真係覺得都相當之唔錯啊！ 今日係八月十日，星期二，農曆七月初三，適宜嫁娶、納采、定盟、開光、祭祀、出行、禮法、動土、安藏、栽種、進人口。 唔錯，唔錯。 可以安心工作啦。今日记入宅、上梁、做屋、探病、作灶、安门、纳畜、伐木， 咁多嘅 都可以安心工作嘅。今日都系国际懒惰日， 我会学习喺适当嘅时候放松自己噶啦。 日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常旅居去 Yoyo， 今年回到香港呢个家，同时都见到身边朋友思考去留嘅问题，令佢以离家为命题。 乘着那风口，沿路感觉。 总目标监制林家谦，填词陈咏谦。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心灵二 Yoyo 风的形状》。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 时间嚟到早上嘅7:36，室外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84%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嘅，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8:30。 系咩？ 是啊，做咩啊？ 唔怪之前话翻嚟嘅时候，大地湿晒啊！ 系啊，少少轻轻有啲雨粉啊， 仲有 几 滴雨添 啊！系啊，系啊，所以今日天气都系麻麻地啊，间中有骤雨同埋有雷暴嘅。啊，今朝早咧，同阿钟哥同埋阿 O 咧睇下一单， 谂到个名啊， 印尼，唔系啊， 如果趁阿出杰同我揾紧嘅时候咧， 我唔系啊，我揾咗啊，你讲先啊， 我拆针讲嘢啊嘛，好识揾位， 唔系有冇我都会让你先嘅， 冇咁讲， 唔使用前第一个。孔融让个你出嚟咁样叫 孔融让， 讲笑啫，讲笑啫。 唔系我话，成日都话，喂，天气落雨啊，天气就麻麻地啊嘛。 系啊， 点解天气落雨就叫做麻麻地咧？ 嗯，因为相对起冇落雨，佢系有少少麻烦。 即系大家都喺嗰个， 起码你要带翻把遮先啦。 即系喺大家嘅一贯认知里边，好太阳就 系 好， 好天气咯。 落雨就系唔好啊嘛。 系啊。 咁但係唔一定㗎喎，譬如嗰度連續10年都係好天， 係 寒，即係唔好冇，即係好涼薄咁樣講，有旱情，咁你就覺得落雨其實先係好天㗎嘛。 正所謂久旱逢甘露啊， 所以呢個係相對，所以話唔係啊，咁好天即係個猛太陽好猛，喺沙漠嘅時候，因為我去過沙漠做嘢，喺沙漠嘅時候，哇！呢、這個天唔係幾好啊，因為個太陽真係高高掛，相對嘅，所以調翻轉頭咧，大家享受一下落雨嘅天氣，享受一下有太陽嘅時候，咁就日日都係好天氣。 如果 好似連續落咗九日雨啦，不過喺香港，即係數翻手指，繼續享受， 繼續享受， 繼續享受啊！ 可以，下次試下落大雨嘅時候，今日天氣幾好啊嘛，睇有冇人投訴我先。 你等我朝頭早嘅時候試下。 咦系， 你报天气嗰时试下。 喂，今日好天气，哇，雷暴警告啊，去到8:30啊，真系好啊， 仲落雨添啊， 仲落雨添， 唔系，有阵时香港人都系好似钟哥咁嘅模式嘅。哇！暴風球啊， 正啊， 好天氣啊，嗱正，唔係能夠膽講好啲，正啊咁樣咯， 嗱咪就係咯，點解暴風球啲人講正咧？係 啊， 因為可以打麻雀啊， 係咯， 就 係咯，係啊，即係所以鍾哥呢個哲學概念都啱啊， 係啦，咁所以咧有啲嘢開心同埋唔開心咧，睇你主觀嘅心，就不在乎客觀嘅事嘅。今日咧又想講下一單咧印尼嘅新聞啊，咁其實咧好小事，即係一啲人際嘅關係啊，即係比較私底下嘅嘢啦，但係唔知點解。好多新聞都有報導呢單，佢哋稱為趣聞啦。咁咧喺印尼嘅龍目島咧，就有個男人咧就娶一個未婚妻啦，咁啊進行緊嗰個儀式噶啦。咁其實個情節大概就有少少似上海灘咁樣樣啦， 即係叫佢拱門入嚟，叫佢冇嫁嗰啲。 突然之間咧就有人拱門入嚟，咁今次咧就唔係揾阿晴晴嘅，佢咧就係嗰個前女友啊。就拱門入嚟，就話我都要嫁俾佢，就指住個新郎哥，咁啊全場都靜曬啦。咁你估下個結局係點咧？ 個結局係點咧？鐘哥 兩個娶曬咯， 印尼得唔得㗎？有啲地方得嘅，我知道。 嚇，你覺得咧？ 咦嗱嗱，阿張傑同志話有啲窒一窒啊， 可能 即係其實個答案係啱咗啊。 你真係啱， 我覺得係啱咗。 係啊， 嗯， 竟然係咁喎。 啊 佢因為咧嗰個人衝入嚟嘅時候，我都要嫁俾佢咁樣啦。佢都已經咧著曬婚紗嗰啲噶啦，佢直頭拍戲咁樣啊！ 佢直情裝都化， 係啊，裝都化埋。 嗱， 點解咧？事完就係點解佢會知道咧？ 佢哋已經分咗手㗎啦。咁但係呢喺呢個社交網站上面呢，原來佢一路都有留意住佢嗰個前度呢嗰、那個進程係點樣嘅。咁就發現咦佢話佢結婚喇喎，嚟緊喺邊度即係舉辦呢個儀式喎。咁跟住佢呢個前女朋友呢就自己裝扮晒呢就衝去呢一個嘅儀式現場，就諗住炒喎呢一單嘅婚事啦。咁點知到最後呢就係兩個都同一時間娶咗。咁嗰、那個 點解個男人要咁呢？ 係囉。 我反而想问，点解嗰个未婚妻又 OK 咧？咁样嗱，根据呢个报道咧，佢就话本身咧嗰、那个未婚妻咧都有啲唔开心嘅，即系突然之间即系杀出一个程咬金咁样啦。跟、住但系佢就话咧过咗好快，即系几秒嘅时间，十零廿秒嘅时间咧，佢消化咗呢件事。 哇，咁快？ 系啦，佢就话咧 食咗消化饼啊！ 我唔知道佢系咪一啲即系文化定系一啲信仰咁啦。佢就讲咗句：我可以点啊？呢个系命运嘅安排嚟噶嘛？咁样，佢、竟然系咁样。 喂，呢句说话好用啊， 系嘛？ 命运拣选嘅男人咧，就系可以一夫多妻。 今朝同阿白元浩倾电话嘅时候咧，咁我就用咗缘分两个字啊嘛。咁我引用咗林志美当年嗰只歌《凡事不可解释》。就称做缘分啊嘛。即系你解释唔到嘅事咧，就叫做缘分。咁而家呢个咧就系、是，即系你可以咩啊？ 上天嘅安排， 上天嘅安排咯。啊，幾好喎、啊！即係咩都講曬噶 咯。即係我哋平時講嗰四隻字啊，係咁噶咯，係咁噶咯。 睇過七八十年代港產片嘅你咧，類似《大丈夫周記》啊，《小男人日記》嗰啲咧，都會同你講一個老婆幸福，兩個老婆咧就勞碌喎、啊。你點睇咧？ 呢、這个当然啦， 我都认同啊，我所以唔系好明白，我觉得个 男人，但你哋都未试过，你点知啫？ 但系你 唔使试过噶，我都未俾车撞过噶， 你就 我唔会想俾车撞啊， 咁唔同嘅。 嗱好啦，咁呢个咧就系话，你一对新人结婚，突然间有一个冲入嚟就话我要嫁俾佢，跟住佢唔紧要，两个娶晒，咁两个新娘就 OK 啦。好啦，如果件事唔系一个人入嚟，有 四一村人入嚟， 唔好话一村人。三个啦，咁即系话佢制唔制同一时间取四个啊？嗱，如果嗰另外嗰三个都系话十几秒之后突然之间消化咗件事， 系 觉得呢啲系命运嘅安排啦， 系咁噶啦， 系咁噶啦，咁会唔会嗰个新郎取晒四个呢？ 其实就都系嗰句，谂到个画面都觉得好辛苦。 但有个问题嘅、 你有冇睇过唐伯虎点秋香？ 有啦，佢哋喺度打牌系嘛？ 系打牌系咪先？ 你 嗰、那个 你系台底 春树秋春香曹嗰只雀仔就系攞出嚟做嗰个一索系咪？ 又或者调翻转头入嚟嗰个系男人咧？佢话我要娶佢，咁你估嗰个新郎肯唔肯？十几秒之后。不如一起娶咗佢啦 ，share 啦 ，share 啦，咁又得唔得咧？ 嗱，佢咧呢一度咧就话可以将嗰两个女士咧，一个就变做妻，一个就变做妾，咁样娶入门嘅。 咁边个系妻？ 哦，咁 边个系妾？ 梗系后者系妾啦，因为佢话我要嫁俾佢。 嗰、那个系妾啊？ 系啊， 但系佢识佢在先噶喎。 唔系，但系佢话我唔介意做妾咁样咯，系、啊，即系佢已经提埋呢一样嘢。最吊诡嘅地方系咩咧？其实他们16年已经分了手了、所以这个人突然之间冒翻出来呢，全场的人都觉得很惊讶。但是刚才你们所说喂，如果他成村人这样入来，那是不是即是个个都娶啊？有一个很实际的问题的，就是因为他们都要给礼金的。在这件事上面呢，报道都有说他们每人即是妻同妾呢，每人呢175万的印尼盾做礼金的。是 哦，175万唔係好多， 係印尼盾，唔係咁可能對於佢 當地嘅生活指數 就就算高啦，因為佢本身係如一份嘅啫嘛。 即係個男人係個頗有錢嘅人嚟嘅，其實計翻 唔係啊，佢就係話其實對於佢嚟講幾沉重啊，即係因為佢本身係如一份禮金， 勉強 而家要嘔多一份禮金出嚟。佢就話嚇得唔得咧？唔知咁樣，但係 anyway 咧，佢 咁唔知佢又應承。咁兒戲嘅咩？ 嚇、就係咁兒戲噶啦， 頂住先咯， 頂住先啦。喂，但係咧，我就揾咗一啲咧， 會結婚之後完全一蚊都冇啊，先都唔先下噶。 即係話我俾唔到啊。 所以咧，即係呢兩句説話咧，我哋做人經常都用到嘅。 嗯， 係咁噶啦，頂住先啦， 頂住先啦，係啊，就完全應用喺呢個 case 上面。 佢咪講錯咗啊？緊張得滯。 咩啊？我肯咁樣，我願意即係講錯咗。其實我唔願意啊嘛。 通常有陣時候，我都試過好緊張嘅時候講錯咗一啲係同埋唔係嘅説。好同 你结婚嘅时候有冇讲错啊？ 我冇讲错啊，但我见过 紧张， 唔系冇讲， 你又讲，你又讲得啱。嗰阵时做嘢咧，见到有啲新人咧，佢真系会紧张到讲错。系啊，系啊。 咁你咪要包底啦。 譬如佢讲啲多，佢讲多谢嗰两个字咧。 讲咗中意啊， 嗯， 系啊。哦，我真係好鍾意外父外母囉。 嗯。 但好明顯佢想講好多謝外父外母。 佢可能係鍾意㗎喎。可能係鍾意㗎喎。即係鍾意。 即 係 佢對佢好好係 咪。對囉，我好鍾意你呀，咁樣冇嘢㗎喎。 最廢係講完鍾意之後跟住話唔係呀，我唔係鍾意呀。 哦，仲衰，哦，你即系唔中意外父外母咯？而家咁样啊，哦，真系大件事， 系咪好难啊？做司仪， 好紧张啊！ 你教下路啊，不如钟哥，你咁心机 咧，呢啲嘢咩啊？将错就错，打烂只杯咪话落地开花嗰啲咯。 我都系咁讲啊， 希望呢一队人 啊，你唔教我啊，我都唔知点做落去。 我希望咧呢队新人都系咁样啦，即系唔知系错定系啱，但系都希望即系幸福啦，系啊，即系唔好后悔啦。咁不过我话我上网咧就揾咗一啲印尼婚礼嘅一啲细节，都几得意嘅。咁佢话即系如果你有朋友系印尼人，咁请你去婚礼，有啲咩事项咧需要注意，同喺香港参与有啲唔同嘅咧？ 冇靓过新娘子啊，系咪？ 咁佢又冇咁讲，因为靓呢啲咧好个人嘅啫。你觉得靓，其实佢又觉得唔靓，咁所以冇得比较嘅。嗱，佢话首先咧，佢就多数系会用现金咧嚟到做呢个婚礼礼物。咁其实香港都系啦。做人情咧，即系你唔需要咧特登去到谂送啲咩礼物啊，玻璃杯啊，定系金牌啊咁样啦。咁第二咧就系话企喺度嘅时间咧，其实比坐喺度会多噶。嗱，我哋譬如香港啦，去饮咧，多数都系坐喺度食食食食食食到完就走噶啦嘛。咁佢话印尼嘅婚礼咧系多数都唔需要安排座位嘅，因为佢哋比较中意企喺度。咁你可以视之为咧即系比较 friendly 嘅一啲方式啦。咁你可以幻想类似可能系啦 cocktail 嗰只啦，咁多数咧就会周围去即系互相倾下偈啊，咁听下人哋讲嘢，咁样就比较少会自己坐埋一边食嘢嘅。咁另外咧就话你喺呢个婚礼上面咧，都未必会揾到酒精嘅存在啊。 呢个最好 嘅系啦，因为平时我哋去饮就多数两杯到肚开心啊，有啲人咧甚至会自己带酒去噶嘛，即系觉得嗰个地方应该都冇靓酒噶啦，等我供几支出嚟，大家开心下啦咁。 我呢个咧饮酒呢个咧，譬如一啲婚礼饮咗，我好怕 嘅。 最怕咧就系嚟敬酒嘅时候。 哦， 即系点解要令到个新娘或者个新郎饮醉咧？ 哦， 即系饮啊饮啊饮啊，干咗佢嗱。点解要令即系点解个心要存在，令到个新娘或者个新郎要饮醉呢一个谂法咧？ 系咯，你自己饮咪好咯。你完咗场之后几多嘢要搞，又要找数， 又要找数， 又要 正所谓春宵一刻。即系虽然而家呢个春宵一刻咧，已经可能褪前咗，好早之前已经发生咗啊。咁但系咧，人哋都系结婚当晚。 系啊， 点解要搞 嘅个意义？ 系啦，好啦，跟住咧都唔紧要啦。咁点解啲伴娘或者伴郎要出嚟顶咧？咁你即系点解要心存有人顶就得咧？咁點解個伴郎同個伴娘就可以飲醉呢？即係又係一個不解之謎，所以我好怕 妒忌。 點解 妒忌人哋幸福，跟住灌醉佢，等你春宵一刻啊！ 冇啊， 冇啊， 我都好不解。 你都不解 結婚當晚，鐘哥都好似有懟我，我就頭先靜咗落嚟，唔係好明白。 突然之間就有個畫面出咗嚟， 飲啊！原來我嚟。 跟住我想話唔係，好似第二個結婚，鐘哥都係咁喎。 飲啊！ 在这转过这上马靴，心破碎。腰间挂把匕首，擦色马鞍装身完成。灵魂红红地烧，一股劲冲破荒山峭壁。却见现世间成钢筋，到时不见到可能性。人人沉闷的绝情。哦错字亦放肆，错判亦血拼，在沙砾间走跟风声。处处踏脚印，处处为证。You can never break the word 'cause we are nowhere。弹着旧歌，穿不过心里一双耳朵，子弹 我早上好，以这吉他恭贺贺。茫茫无谓日子，把这里的各位给绳索。听我呐喊声，来寻觅自由，哪怕惹大祸。仍然沉默，真是傻。哦 觉得咧，我哋做呢一行对一啲静默系好敏感嘅， 系啊， 好似净话呢只歌咁样无端端停咗咧，我哋即刻望一望，望一望个机器， 个心凉一凉先会， 系咪机器坏咗？系咪只歌完咗？冇理由一秒噶。咁但系作为一个创作人咧，就 系 好中意玩呢啲静默噶嘛， 气氛嚟， 气氛嚟嘅。我停一停，我系专登停一停啊，气氛嚟噶嘛。咁即系好明显得到个答案咧，就系创作人好中意玩广播人咯。 唔紧要，我哋久经训练，冇事嘅。 你玩我唔到，你玩我唔到。 啱啱听过 Nowhere Boys 嘅《无处游人》啦。 好，今日朝头早同大家讲嗱，奥运咧，东京奥运嗰个就啱啱就完结咗啦。咁但系嚟紧就有残奥 啦。 不过咧，系啦，2024嘅巴黎奥运咧，开始都有啲亮点出嚟咯。其中一个亮点系啲咩咧？就系、是、大家都可以一齐参加嘅马拉松比赛。咁马拉松比赛，因为其实佢哋秉承住咧，就系奥运其中一个宗旨咧，就系、是。體育是for所有人的一個理念、所以他們呢、那個、馬拉松比賽他們就說 open to 這個 public 即是開放給大家一起參加、當然了他有個大前提就是說到、在不影響奧運選手比賽的同一時間去進行和其他朋友一起的、這個馬拉松比賽 在哪裡先 在巴黎 同一條跑道， 嗱、哦，係咪同一條跑道啦？各樣細節咧，佢未正式公布嘅。咁但係佢就話到，由於佢都想做到咧，就係奧運係俾所有人一齊玩體育啊嘛。咁哦，暫時如果就咁睇佢嗰啲嘅叫做解釋啦，佢就會係奧運嘅跑道咧、就算佢係同一條跑道，都係會唔同時間開始嘅。嗱、奧運嘅馬拉松選手。實快過我哋啊，係咪先？ 咁你知唔知我嗰日都有問啊？我身邊有朋友佢都係跑呢、這、一個馬拉松嘅，即係全馬啦。咁、佢就哇嗰、那個好勁喎！兩個鐘頭就跑完啦， 好快㗎真係。 咁我就咁你哋平時跑幾多？三個鐘頭咯，零二十分鐘，跟住跑快你個幾鐘喎？ 都係啊，都好叻啊！你個朋友都快啦， 係咩？ 我慢過你朋友 friend， 可能報細數啊！佢見我咁慢影報， 跑咁快做乜嘢咧？ 挑战自己 啊， 系啊，咁、如果你话我嘅话，我差唔多要成四个钟，因为我冇乜心机跑步。 点解唔可以斗慢呢？我跑四日先跑完， 斗慢呢？ 咁得唔得？ 实在太多办法斗慢， 系啊， 系啦、即系我龟兔赛跑咁。我瞓咗一觉先，跟住又再行。 快难啲嘛？ 系啊，快又难啲。 白兔最后输、 啊。系 系好啦，嗱呢一个马拉松比赛咧， 无言以对。 咁佢而家就谂住咧，嗱可能先就咁听啦。咁啊，奥运嘅选手，例如朝头早八点钟啊，咁佢哋就啵一声咁跑啦。咁头先我哋都话啦，奥运嘅选手其实佢正常嚟讲咧，佢三个钟头之内咧 跑完啦， 佢都应该可以跑得完嘅。咁佢跑完之后，咪用翻同一条嘅赛道，可能再做埋其他工作之后咧，就俾翻公众去到一齐喺呢个奥运嘅场地就跑呢个马拉松咯。 咁跑完之後咧，又有名次嘅。 有名次嘅，佢應該係會做到好似同佢哋而家有好多馬拉松咧比賽係接軌咁樣嘅，因為佢始終奧運行頭、哦。 咁、但係會唔會需要又要報名？即係譬如後邊嗰啲， 一定要報名嘅， 參加 一定要報名嘅，係啦。咁即係好似譬如我哋嗰啲世界性嘅馬拉松比賽咁樣啦、有部分嘅馬拉松嘅比賽其實你需要可能先完成過半馬啦，或者完成過幾多個嘅馬拉松先至可以再報名嘅。咁呢一啲嘅叫做細節咧，佢就未公布嘅。咁、但係佢就暫時佢就希望叫做，如果你唔係奧運選手嘅，你都可以入嚟奧運嘅場地嗰度一齊比賽， 咁啊即係又係篩選咗， 咁點都有啲篩選噶啦。 我哋香港馬拉松都要抽籤啦， 係啊， 咁即係唔係個個都可以跑啦？ 但係叫做開放俾公眾咯，因為其實佢都需要有人數限制嘅， 好大意義噶啦呢個。 係啊，我覺得我聽落去啦，如果中意跑步嘅人係非常之吸引， 係啦、吸引啊， 即係嗰個意義好， 同埋嗰個獎牌一定係奧運嘅 logo 喎。 咦，我仲系一个比赛添， 呢个仲一个比赛嚟噶。 佢哋系买 souvenir 都有奥运嘅 logo 啦。 嗰、个买啊嘛，呢个赢翻嚟啊嘛，钟哥。 系啊，唔系呢个都应该会上报纸啊。应该会，我相信。 咁同埋奥运咧都有啲几得意嘅亮点嘅。咁啊有啲传媒咧就猜测啦。咁佢有啲嘅叫做新兴建或者叫做临时嘅场地，例如系沙滩排球。咁佢哋都好多人咧法国嗰边话到系几想喺呢一个嘅巴黎铁塔底下咧有一个新嘅场地，就系、是、玩呢个沙滩排球。咁如果係可以，哇！嗰、那個 shot 就好靚啦，定咁我哋都會想象到啦。咁同埋咧，佢呢個沙灘排球咧，佢都希望咧就又係好似正式嘅奧運比賽，亦都咧係搭埋個台喺度嘅，咁令到大家咧就會覺得啦，好有一種咧巴黎啊，即係活在巴黎城市嘅一個奧運城市咁嘅感覺。 哦，即係整沙地喺 整沙地喺嗰度啊，因為呢啲可以做一啲臨時場地， 如果你 都起到嘅。 你喺個鐵塔下邊打排球咧，即係有啲奇怪嘅，因為你望上去就唔係個天，因為你沙灘排球應該係陽光與沙灘咁樣咁啊，咁你就唔係望緊個天， 但 係望緊個塔底， 我覺得好型喎。 即係如果我 set 個波高啲，會唔會浪咗上頂啊？即係去咗个 咁个铁塔真系好高嘅， 嗰度啊嘛， 咁铁塔真系好高嘅。咁啊，仲有好多得意嘅措施，或者系便利于大家嘅。因为嗱，譬如欧洲搭车就好贵啦。咁而家咧巴黎方面咧，佢哋亦都草拟紧，应该会系行到嘅呢条路。就系当大家喺奥运期间嘅时候咧，嗰啲嘅叫做交通咧，应该可以做到免费俾大家。咁就会令到啲人觉得，喂，我去巴黎咧。其中一個最擔心嘅就係飛機嗰程唔計啊，咁你去到嘅時候，市中心周圍走啲交通費好鬼貴嘅喎，咁樣點算啊？你知道好多運動員，我哋而家睇翻報告咧，就係話到原來佢哋自己揞荷包去參加奧運噶嘛，咁嗰班嘅運動員其實佢哋真係會覺得。佢哋嗰啲交通費咧係一個好大嘅負擔嚟嘅。如果可以做到，譬如我係運動員，或者我已經有持呢一個奧運嘅入場券嘅，可以即係入去呢一個睇嘅觀眾嘅席嗰張入場，我哋都可以攞到一張免費嘅 pass， 好似八達通咁樣，我周圍都搭呢啲交通工具，我都可以免費嘅。咁啲人咧，結果反而就覺得好好啦，即係起碼覺得雖然交通費係貴，但係我可以免疫，因為我真係可以參與呢個運動盛事。 但你知唔知去到巴黎呢個奧運咧，所有嘅運動員面對最大嘅難題係乜嘢？去到巴黎奧運嘅時候，運動員遇到最大嘅難題就係當佢哋食飯嘅時候，佢哋要食得好慢，因為法國人食飯好慢嘅，食幾個鐘。但係佢哋比賽要鬥快，即係我比賽就要鬥快，食飯就要鬥慢，比賽要鬥快，食飯鬥慢。去到呢個狀態底下， 佢比賽用咗好少時間，佢大把時間食飯。所以係好好嘅一件事啊！ 即 係 例如跑一百米嘅， 你跑完比賽完 啫嘛， 食飯慢慢食，慢慢食，正所謂飯一啖啖食 嘅嘛，係。 系喎 ，get 嚟嘅呢个吓，啊好嘢啊！咁啊睇下会唔会呢个巴黎嘅奥运喺呢个2024年嘅时候有多啲嘅亮点俾我哋睇下啦。 希望我哋可以飞到过去睇就最好。 唔使等咁耐，等三年啫，我哋。 原打压中国嘅高科技嘅企业令人不齿，中方支持相关企业依法维护自己嘅正当权益。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国世界。 晨光财经第一线。 8:09 啊 ，Kitty 同钟哥请我哋嘉宾出场先啊！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青卿啊，早晨 Kenny， 早晨 Kenny， 早晨 早晨早晨 Kenny， 系啦，咁啊，即系出边天气都麻麻地啊，所以都小心少少啊吓。咁但系咧啊，港股啊几好，反复做好，见到咧啊，唔系雨水啊，系北水啊，连续咧第二日净流入啊，讲紧琴日港股方面啦，今日市方面 ，Kenny 你又点去预测啊？ 我谂就叫做稳定翻啲啦，咁不过都系嗰句啦，即系睇下能唔能够即系重上翻呢个系即系250天平均线楼上咧，其实或者先至叫做比较安全啲咯。咁但系就都系啦，即系呢一排都系其实都系睇翻内地方面咧嗰啲系政策面嘅因素啦。其实就好似日日都有新嘢咁，咁啊嗱，琴日就话呢个芯片啦，即系本来大家都觉得芯片方面咧系应该就国家政策支持噶嘛，咁点知都有央视财经就话呢个系即系。决心就唔代表炒心喎， 系啊，咁就咁样，唔好囤积居奇啊，唔好炒喎，咁样系嘛？ 加价咁事实上佢其实因为个价钱咧就调整得系比较劲嘅，譬如好似台积电咁样都话第三季嗰个代工费用要增加30%以上啦，咁、有一啲芯片厂亦都话增加20%-60%啦，咁事实上因为嗰、那个。即係 capacity 咧，嗰個耗用率方面咧，都去到爆曬燈啦。咁所以形成咗就加價就都係咁嘅情況㗎啦。咁就不過就我咁反映咗就係政策就唔知幾時發到有啲新嘢出嚟啦。咁啊好似今日就有新嘢喎，又話嗰啲即係嗰啲 cam 啊，即係話咧 鏡頭， 話鏡頭啊。就驚話呢個經常性偷窺嗰啲鏡頭咧，咁又話要打擊一啲即係APP 啲 app 啦，就係相關嗰啲視頻嘅 app 咯。係 哇，咁可能即係快手就再跌得多啲喎、會唔會係嗰啲 Bilibili 啊嗰啲啊嚇？即係一陣再等 Kenny 再講下咧，因為其實琴日政策出咧都殺咗一陣醫美股啦，咁啊真係唔知政策去到邊度。 醫美本來我哋都覺得係應該話即係大家心情唔好扮下靚都正常啦，扮靚亦都唔會影響別人噶嘛，係咪先？咁但係醫美都有啊，就話嗰啲打擊嗰啲即係廣告唔可以誇張太誇張嗰啲係即係效果啊不符事實嗰啲啦。咁我諗呢個都係合理，咁呢個如果都合理嘅，我又覺得即係如果你話即係好誇眾取眾啊，就完全係唔符合嗰啲效果嘅話咧，咁其實呢啲打擊都係正常嘅，但係正常做生意嘅話咧。就唔知会唔会受到影响咯？ 系啊，所以即系散股民咧都要考量一下，近排咧即系除咗有国策扶持咧，亦都有国策嘅风险。 所以风高浪急，我都系唔好睇呢啲嘢住，睇翻啲大蓝筹先啦，稳稳阵阵咁样。嗱，咁啊 ，Kitty 最近咧就即系有啲蓝筹就要公布业绩啦，有冇得睇好边几只？譬如话中移动啊、创科咁样，得唔得咧？ 嗱，創科我就中意嘅，咁同埋創科股價都係你見到其實都偏強嘅，因為第一就受惠翻美國嗰個係經濟復甦嘅情況啦，咁同埋第二本身創科咧就其實佢都係一個即係叫個行業上面咧個 market leader 嚟㗎啦，因為你睇翻就算疫情嘅時間嘅話咧，其實佢哋嗰個銷售都係十分之理想嘅，因為佢喺嗰個全球咧唔單止係呢個係。系唔单止美国，睇到全球咧都系嗰个电动嘅家居工具包括就系咩咧电钻啊，同埋即系嗰啲电动嘅地板护理嘅设备啊。即系嗱，香港人咧对电钻啊冇乜感觉啊，系嘛？即系但系如果你话睇翻喺外国方面咧，就电钻好重要噶喎。即系咧如果啲人送礼嘅时候咧，我送啲爸爸啊、男朋友啊或者老公嗰啲。可能送套電鑽喎，即係大家就覺得奇怪，做電鑽俾我做咩咧？但係如果大家喺外國生活都知道啦，其實好多時真係都會鑽下牆啊、剪下草啊、整下後院，因為點解咧？外國方面咧請呢啲工人係好貴噶嘛，好多時都係要自己做噶嘛，咁所以同埋都係好原來咧，好我嗰時都睇過啲公司啲產品咧。一个电钻好靓，即系又有呢个唔同嘅功能啊，又有无线啊，又有着灯啊等等各样。咁譬如话喺个 一個時尚產品嚟嘅，所以你見到佢哋喺Home Depot 咧就賣得幾好啊。 係咁啊，即係男人有陣時都係啊，沉迷呢啲工程嘢咧，即係就算買把電鑽翻嚟轉一次咧都係抵嘅。係 啊，唔係同埋佢幫到手搞呢啲嘢嘅，我做女朋友嘅買俾佢又點啊？係咪先貴啲冇所謂啦。 我有問過有個朋友咧，即係傾偈嗰時候話：啊，點解男人咧？佢都係男士嘅，咁佢就好中意咧，就呢個係啲機械性嘅嘢嘅，包括揸車啦、揸飛機，佢有直升機牌嘅，同埋埋小型飛機牌啊咁樣。原點解男性都比較中意係即係機械性嘅嘢咧？咁後來我問佢，原來發覺男性咧一般都中意啲操控性嘅嘢，可能男性係中意操控啲嘢， 控制欲 係啊，等我去翻個機械人駕駛室嗰度先，咁樣係咪 啊？咁嗱，你見到即係我哋細個睇卡通片都係啦，或者睇而家呢啲動畫都係。多數都是男性去操控啲機械人啊嘛，好少見到女性操控機械人。 係啊，因為個女性係操控緊個男仔啊嘛。 係啊，大家互相操控啦。但有啲嘢咧就唔到自己操控啦，嗰啲消息出到嚟咧都唔知點算。咁啊問阿 Kenny 啦，睇下阿里同埋美團呢兩隻啦，即係最近都好多唔同嘅消息啦，都麻麻地嘅消息啦。美團又話可能要罰錢啊，咁阿里咧又見到話有一啲性醜聞啊咁樣。咁啊 Kenny 呢兩隻股份你點睇咧？有冇啲咩影響咧嚟緊？ 嗱，先講美團先啦，美團就係佢今次罰10億美金啊嘛，重罰嚟噶嘛。咁如果參考翻咧，就係、是、之前阿里巴巴嗰啲大概罰嗰個係即係生意嘅4% 嘅話咧，其實係依個係高嘅。咁同埋咧，佢主要針對翻嗰個二選一嗰個問題，同埋針對翻嗰個係又係壟斷性嘅問題咯。咁依個就係反映咗錢都係當然重要啦。但係就係反映翻咧，就係都係我哋成日講個國家政策上邊咧，喺針對翻個二選一嗰樣嘢咧，就係、是、要進一步打擊咯。咁嗱，二選一以前咧就對我哋嚟講梗係好啦，我哋成節目都有講過啦，因為二選一啦，去壟斷個平台啊，個 market share 就越嚟越大咁樣，咁就導致到佢哋嗰個收入咧就要幾多少想要幾多少，因為你係大家都知道譬如嗰啲小商店啦、嗰啲食肆咧，去幫襯呢啲係外賣嘅平台嘅話咧，基本上要分30%以上俾呢個平台噶嘛，咁所以變咗其實個利潤好高，不過你焗住要俾佢，因為佢帶嚟流量啊嘛，咁同埋佢都唔緊要，就係、是、二選一嘅話咧，就我幫襯咗你就唔可以幫襯其他平台咯， 遇 到咧會有一個惡性循環走出嚟咯，咁呢個就係國家唔想見到。 系啦，可能嗰度就唔係好收得到啊！再同 Kenny 傾下先。嗱，頭先就講緊美團嗰個情況啦，就麻麻地啦。咁啊，轉個角度啦，不如講埋阿里嗰個情況啦。即係琴日阿勇哥都出嚟，即刻話：喂，我哋都會好好咁樣睇住啲員工㗎啦。咁樣咁，當然呢啲應該係個人行為嚟嘅，估計 Kenny 你點睇啊？呢一件事 嗱，當然呢個係即係個別事件啦，應該就係啊。咁但係不過就係、是、個問題啦，就係而家因為知大家都。見到阿里方面咧係被針對對象嚟噶嘛，亦都係好多負面消息嘅。咁再加埋呢個消息走出嚟嘅話，大家就會擔心咧，就會唔會有啲即係引申到企業管治嘅問題啊？會唔會即係擔心引申到話其實被針對公司被針對上面嘅問題啊？就即係唔係個人單一事件咁簡單咯，係一連串即係之前引申落去上面嗰啲帶翻落嚟嘅問題咯。咁所以變咗你見到佢股價都係麻麻地嘅，琴日都係。就算你譬如好似美團啊或者其他啲上翻嚟嘅，佢都係麻麻地。所以我哋成日都喺節目講咧，阿里係咧就始終有個風險喺度。 係咁，所以散户股民咧就要留意住啦。咁我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 Kenny 鄧青興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唔該曬 Kenny 啊，我哋聽日再傾啊。 唔該 Kenny， 拜拜。 阿O 乜嘢事？ 有乜嘢優惠？ 暑假期间 谂住消费 有冇优惠？ 冇问题，呢、這个夏天阿欧暑假优惠大酬宾。有啲嘢咧，中意玩咧就系优惠，唔中意玩咧就好鬼贵。讲紧咧就系水上乐园啊，中秋开幕咁啊，门票咧动态定价。咩叫动态定价呢？即係有一個可加可減嘅機制啊！嗱，暫時咧，如果佢開幕嚟講咧，成人咧閒日啊嚇，咁啊大概咧就320元，但係假日咧就要400元啦。 唔好意思，你可唔可以講多次閒日幾多錢啊？ 最低票價咧用呢個字啦，320元，假日嘅票價咧就400元啦。 嗯 咁啊，票价咧不设上限嘅，根据咧未来六十日嘅季节性嘅因素啦、平日啦、同埋周末啦、旺季啦、同埋淡季咧而升升降降嘅、 嗯。即系简单嚟讲，其实佢都未拿捏到嗰个价钱应该定去边，同埋睇到个反应先。嗯、 动态定价呢个四个字咧，即系赞一赞佢嘅 PR 稿，真系写得太好。动态定价、哦， 真系好嘢， 即系听都未听过啊！ 对上一次个动字系动感超人嘅啫， 系啦系啦，动态定价即系好加可减咁样，几有趣。嗱，问下三位拍档先，对于呢、這个海水公园嘅水上乐园有冇一啲情意结喺当中？ 嗯，好少， 好少， 有啲回忆，细个嘅时候嗰啲人造浪嗰啲浪池啦。 你同边个去玩嘅嗰阵时？ 多数都系屋企人咯，即系又系系啦。 你阿哥成日整嘅， 系啊，真系死啊，大佬！ 你阿哥喺 好危险嘅地区嗰度咧，有你啊，你啊， 系啦。 跟住咧， 攞好玩啊，游过去啦，自己咁。 我真系好想听佢阿哥喺水上乐园点整蛊 你又勾起我回忆，唔系拱你行先咯，拱你上先咯，跟住佢唔等你落，跟住佢就喺后面冲落嚟。跟住去带你去到一啲深水嘅地方，跟住掹走你个水泡。嗱，你要学游水噶啦，咁唉，好烦啊！所以我而家嘅自救能力好强。 其实你阿哥都几， 哦，就系咁样 train 出嚟 啊！ 有个机会可唔可以同你哥哥饮杯 酒？做个访问啊，真系 建议 啊，就嘅做访问， 碰个面啦，我哋 好彩亦都鼓励咁样，系啊， 唔系 识个朋友啫。 好彩，即系佢个妹系我，换咗系第二个，可能即系经历唔到咁大。去唔到咁大年 紀，因為你命硬啊嘛，即係證明你命硬。 冇錯， 小白咧嚇，我有幾個回憶大啲，除咗嗰個浪個浪淘灣啊嘛，好似以前叫做，跟住仲有坐住個水泡周圍 hea 嗰個咧， 漂嚟漂去 嗰個， 漂流河 係啊，漂流河。跟住同埋有一個咧，我覺得都以前細個都幾驚嘅，唔知今次佢有冇咧，就係好似喺個水池上邊，跟住有個三角環，跟住你拎住個三角環飛咁啊，又好似飛索咁樣嘅，飛到中間有個位咧，佢會有到終點佢會停咁啊，戳咗你個人跌落水咁樣嘅。 呢個 好似有舊咁嘅嘢嘅，係嘛？ 定還是你喺《超級無敵掌門人》入邊玩過啊？ 唔係，真係有㗎。你問下， 我記得嗰陣時阿掌門有啲水運會就係玩呢一個， 唔係掌門人啊，我再早啲啦，嗰陣時歡樂今宵年代啊，每年夏天必定去水上乐园嘅，一定要搞一次。大家去水上乐园，我哋后面吸引咗好多年噶。 我都想睇，啲女艺人通常都好好睇噶。 嗱，嗰阵时同而家唔同，而家个个咧啲布有咁少得咁少，以前咧啲布系有咁多得咁多噶，系两件事。以前年代九十年代啊嘛，唔会着到咁 系咩 咁多嘅肌肉比例， 同埋都系一件头出泳衣系嘛吓，一件头泳衣啊，以前都系啊， 直头着踢斯图落水添啊。即系 鲨鱼衣啊， 系唔同嘅。 咁点解嗰阵时收视都咁高咧？ 睇内容啊嘛， 睇内涵， 即系我问下啫。 即系以前咧就睇下究竟我哋做嘢几搞笑，而家睇下究竟件衫有几咁少， 就系咁样。咁啊，嘅百货应百客啦， 系咯， 即系等于呢个水上乐园一样。有人觉得贵，有人觉得咧啊几好啊，入去重拾下一啲儿时嘅回忆都系噶。有啲朋友又话，喂，好多年都冇入过水上乐园啦，香港应该整翻个水上乐园啦，等等成成嘅一啲议论声，其实都系有嘅。咁一有啦，你又有会唔会入去玩呢？咁呢个都系考量之列啦。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八月十日。是一年的第222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143日。2009年8月10号，香港铁路有限公司的铁路项目，港岛线第三期发展项目的西港岛线开始动工。西港岛线为两铁合并后首项动工的港铁项目。这次工程将原有港岛线向西伸延，设有三个车站，包括西营盘站、香港大学站、坚尼地城站。当中的香港大学站、坚尼地城站成为全港首两个以四个中文字命名的重铁车站。项目造价大约185亿港元。每小时单向的最高运载乘客数量可以达到85000人次。八月十号出生的朋友拥有非常强烈的个人形象，注重同其他人沟通时候的技巧，充满活力，带有幽默感，不太愿意同别人谈论心事。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你性格的特质 有没有能力带领团队开创新路线？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啲乜嘢启示？运输系统越见发达，令我哋节省时间，但系我哋有冇好好利用多出嚟嘅空间？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朝早嘅 TDC Hotline Stephen 繼續喺度嘅。今年嘅國際美酒展特別展同埋香港國際茶展同埋同期嘅美食博覽，一連五日咧就由星期四8月12日喺灣仔會展舉行啦。今日咧，我哋好高興請嚟咗香港貿易發展局展覽事務高級經理李家偉先生 Baron， 就同大家介紹下今次嘅美酒展亮點同埋特色產品噶噃。早晨 ，Baron。 早晨啊！咁啊，所謂咧美酒要配佳肴啦，咁所以咧，其實大家今年去到美食博覽。晚嘅時間咧，亦都記得去埋呢個美酒展啊！咁今次嘅美酒展咧，我哋就係有50个展商參與嘅，咁亦都咧係設有呢個香港酒類行業協會啦，同埋香港酒業總商會咧兩個展館嘅，咁啊帶嚟多款咧嚟自世界各地嘅美酒嘅。咁我或者都可以介紹一下有啲咩產品啦。咁好似今年有展商咧係會帶嚟一啲意大利嘅超級托斯卡納嘅紅酒啊。咁呢款酒咧其實需要喺嗰個橡木桶咧陳釀24个月咧，咁跟住再喺酒樽入边咧系熟成至少12个月咧，咁先会推出市场噶，非常之系特别嘅。咁亦都有展商咧会提供咧系过百间咧嘅澳洲嘅顶级酒庄嘅优质红白酒啦。咁同时咧亦都会有多款咧系嚟自日本啊同埋苏格兰嘅清酒同埋烈酒啦。咁亦都包括煎酒啊同埋威士忌等等嘅。咁当中咧有一款日本嘅煎酒咧系用甘蔗蒸馏嘅原酒，咁再加咧系雪山。水去稀释啦，同埋用木炭过滤以达到一个最佳嘅纯度嘅。咁而另外咧，啤酒嘅爱好者咧，亦都千祈唔好错过咧，就有两款咧系产自北海道嘅啤酒，都会喺现场有得卖嘅。好似有呢个特产嘅红玉蜜瓜啤酒啦，同埋以呢个高温发酵嘅麦芽酿造嘅手工啤酒。咁当然唔少得咧，就仲有香港本地制造嘅一啲嘅手工啤酒嘅。 阿 Baron 啊，咁唔知同期举行嘅香港国际茶展又有啲咩好介绍咧？ 系咁啊。茶展方面咧，其實都有大約50个參展商咧，係會展出咧係世界各地嘅名茶啦、茶具同埋一啲茶製品嘅。咁當中咧就有展商咧係會帶嚟咧係全手工炭焙嘅鐵觀音啦。咁呢種鐵觀音茶葉咧係採用精選嘅高山有機鐵觀音啦。咁以傳統嘅手作製法，咁就以布團咧係包住個茶葉，就再用木炭咧。是慢火去烘焙而成的。譬如经常捱夜的朋友呢，就不要错过呢有一个叫石斛炖茶。咁呢款石斛炖茶呢，不但呢能够是促进肠胃嗰个排空的能力呢，亦都是养肝护胃的，仲可以补充呢人体的胶原蛋白添的。咁除咗茶葉之外咧，咁仲有日本茶道不可缺少嘅呢個名器啦，就係、是、呢個南部鐵壺啦。咁呢種工藝咧已經有超過300年嘅歷史啦。咁用呢個鐵壺煮出嚟嘅水咧，比較係清甜同埋沉厚嘅，咁能夠充分發揮咧呢個茶嘅茶韻啊。咁更加咧就有去除呢個氯氣咧，同埋補充鐵質嘅功效嘅。 嗱，美酒展同埋茶展嘅產品咧就非常之豐富啦，相信有興趣嘅朋友咧都一定可以揀到心水嘅產品嘅。Baron 啊，唔知道呢两个展览咧，又有冇啲咩精彩嘅节目可以等大家参与嘅咧？ 系啊，当然有嘅。咁啊，热爱美酒嘅朋友咧，其实可以嚟紧咧就参加星期六，即系14日，咁咧就由葡萄酒学校咧认可嘅导师冯安提咧系主持嘅呢个45分钟游酒世界嘅。咁咧里边咧就会教大家咧点样去挑选唔同国家优质嘅洋酒啦。咁而中意茶嘅人士咧就要留意翻两场嘅活动啦。咁首先咧就系星期六，咁都系14日咧，我哋会请嚟咧90后嘅茶艺师啊，容德瑜咧就会去主讲咧呢个心灵茶汤嘅一个讲座嘅，咁啊同大家咧倾下呢个茶道啦，除咗沏茶同埋呢个品茶嘅学问之外咧，仲点样可以咧去陶冶性情嘅？咁另外咧，我亦都请到呢个香港茶疗学会嘅严允思中医师咧。就喺星期日咁啊，同大家咧系讲下呢个茶疗的奥秘嘅，咁讲解茶嘅保健功效嘅。

光第一线。 点解我咁靓仔，但系冇头发？点解我咁勤力，老板都唔中意我？ 天生嘅嘢佢帮你唔到，但系办公室心理学崔杰彤帮到你。 凭你讲心理。 今日呢一个咧，我一路睇嘅时候就谂起公司嘅唔同同事啦。点解咧？因为我哋公司嘅同事每个人都有张台噶嘛。今日就讲下办公室嘅台面，反映住呢个同事有啲乜嘢性格。系、 哦、 啦，咁我哋见到上面公司同事唔同嘅台面，有啲咧就好简约嘅，好、整齐嘅。咁有啲咧就好多玩具噶啦，咁、另外亦都有啲咧就系好多文件搭埋搭埋，即系冇乜其他多余嘅嘢喺度嘅。咁、原来咧喺自己公司台头嗰、那个台面摆唔同嘅嘢咧，都可以反映到呢个人嘅性格噶、哦。嗱、首先咧讲下嗰啲将办公室个台面咧整理得井井有条嘅人先啦。咁、首先咧， 好干净嘅， 系啦，好干净嘅，好整齐嘅。咁我都有諗到有某一兩個同事都係咁嘅， 有㗎， 一格一格分好曬，係啦，即係好似你借完佢把教剪咧，你都一定會擺翻喺嗰個位㗎嘛，係你唔好意思整亂佢嘅。咁咧，佢話呢一啲人咧，自我嘅管理能力好高啦。咁首先佢一定會即係 manage 的啲嘢好好，佢先會咁整齊啦。成日咧都會察覺到一啲好細微嘅小事嘅。咁但系咧喺呢个人际关系上面咧，就唔系太过中意同同事交际。对于主管咧，亦都有唔愿意敞开心扉嘅一面，系唔算最好相处嘅类型。 好容易理解啫， 系 佢用咗大部分时间去整自己张台，佢边有时间同人哋去 社交咧？ 同埋点解佢可以咁快睇到啲细眉细眼嘢？因为佢已经将所有嘢系整咗个帽啊嘛。 系 咁个帽一有少少偏差嘅时候，佢就揾到出嚟咯。 系啦，我自己对翻咧，我觉得都有啲似喎，系啦，即系佢可能比较顾住自己眼前嘅事情啊，即系系咪按住自己想要嘅步骤去到进行啦？咁即系需唔需要同你额外再倾多啲偈咧？可能佢会觉得冇乜特别嘅需要嘅。咁好啦，另外有啲人嘅办公台上面咧，中意摆一啲同工作毫无关系嘅吉祥物又好啊，公仔又好啊，同埋一啲 小心啲讲啊， 边神 应该听紧 嗱。 梁国希而家听紧， 我都系医书直说。 啊，唔知道边成有冇发现前几日佢个公仔嗰只脚唔同咗咧？ 佢发现咗啦， 佢发现咗啦。 做咩？你整断咗？ 唔系，我帮佢整翻啱位啫。 佢之前企得唔啱啊。 但系我想赞下，佢咪搬咗张台嘅。 系啊，系啊。 我覺得佢嗰個架咧整得好好， 係啊，個黑色個架嘛，佢幾靚啊！ 佢同隔離嗰張台都係同一個架嘛，仲要係啱啱好 fit 翻佢張台嘅 size 咧，就加多咗兩層，加高咗。咁當然佢都係擺頭先所講嘅一啲公仔啊，同工作無關嘅事啦， 加費嘅嘢啊。 嗱呢一種人咧，書本係咁講嘅， 你做咩要加呢句啫？ 有住啊，冇唔理系乜嘢事情，都会以自己为中心嚟到思考嘅倾向，就比较欠缺协调性嘅。嗱，举例嚟讲啦，任何公司里面咧都有嗰啲唔理职场整体状况，突然之间想请假就请假嘅人咧，就系呢个类型啦。 你本咩书嚟噶？ 做咩啊？ 可唔可以卖俾我啊？好准、啊， 唔系啊，但系 Vincent 都好理大局噶，其实。是不是他都很少说 你剛才 我突然之间要失踪了。 因为你刚才的例子呢就讲了他要放假就要放假那个例子。 这个就不 啱。我觉得就不啱 Vincent 但是第一句你就在那里吐的我见到。 真的好像保龄球那么传颂。Blong 一声。即是他有很有自己的套路去思想。 不是我原来觉得是 Turkey 添我觉得他是传颂三次。 是啦。 句句精准。 这个才可以订给大家添。 就是说无论即是我重复多次一句。即是说如果你台面啊摆埋晒嗰啲咧，自己兴趣，即系可能你即系旅行搜罗翻嚟嗰啲纪念品啊咁嗰啲嘢咧，呢啲人咧就系通常以自己嗰套嘅思考咧，去到做准则嘅，就欠缺一啲嘅协调性。好啦，我哋 skip 啦吓，我哋讲咧另外一个 阳线喎， 另外一个同事啦，另外一个同事呢、這个咧，大家都即刻可能脑里面咧有个画面啊，就系、是、个办公室台上面搭住一大堆嘅文件啦、书。 啦，全部都系嘅，几乎咧你唔系好睇到嗰张台面嘅空位喺边度 嘅。 唔整齐， 杂乱的放， 但系同工作有冇关嘅先？ 同工作有关嘅， 即系佢嗰沓文件真系同工作有关 嘅。系啦，但系凌乱嘅，成张台都系嘅，你几乎张台已经全部俾佢哋霸占咗噶啦，文件又好啦，书又好啦。咁呢啲人嘅个性咧，就比较不拘小节。咁同人哋工作嘅时候咧，都会尝试维持翻自己嘅步调嘅。咁除此之外，比较实际啲嚟讲啦，佢哋极有可能咧就会搞乱晒公司啲文件咧，就造成麻烦，因为都未必揾得翻边一张单打边一张单啊咁。好啦，咁啊讲完台面咧，仲有一样嘢咧可以反映到同事嘅性格嘅，就譬如你突然之间即系加入一间新公司或者有新同事入职，啊你发现呢个人咧。啲反應好鬼誇張嘅喎，譬如啦，舉個例子啦，譬如食雪糕咁樣先算。哇！呢杯雪糕好好食啊，真係咧改變咗我人生觀啊！到底點解會有啲咁好味嘅雪糕㗎？ 呢個O嘅反應嚟嘅， 係啦，總之咧。 小心啲讲 嘢嘅方法咧，就比较夸张嘅。都系嗰句啦，依书直说。咁碰上呢一类型嘅人咧，一开始你会觉得啊，好有趣、啊，佢啲反应咁得意嘅。 欧爷，我嚟讲两句啊。 系啦，就会俾佢哋咧吸引咗嘅一开头。 跟住咧， 咁相 啦，系啊， 相处 本书喺佢嘅手，系啦，点啊点噶啦，再扣我帽子，系咪先？ 佢明明自己加咗啲字落去，又话依书直说， 紧要啦，又话即系识咗个女仔啊，迟啲就会讲啊，颠覆我嘅人生观啊，从来冇见过咁嘅靓女啊， 跟住点啊？识得耐之后点啊？ 冷静啲先，系啦，咁啊，识得耐咗咧，发现咧会对某一啲事情做出跨式表现嘅人，即系比较夸张去到修饰嘅人咧。多半都是不擅长抑制自己的情绪的。所以当他们譬如陷入一些负面情绪的时候，通常他都不是很懂得去到抑压，有时甚至会即你逼得太紧的时候他会爆出来。是啦，即是跟他那个夸张的表达手法其实是有共通点的。 喂，这本什么书来 的？又需要买多本是吗？一本就够了，因为两本都是写同样的东西的。他说尤其是当我们一边怀缅着觉得对方很烦的心情跟对方相处，因为有时候你第一次见他觉得很得意，第二见他都是这样的时候，你可能觉得有点烦啊，这样的感受一定会久而久之你会传达到给对方。即是你说啊，佢覺得我煩咁樣，咁跟住咧開始咧，佢就會對你累積不滿啊！做咩覺得我煩啊？咁樣跟住之後咧，就可能有一日佢會爆曬佢對你嘅不滿情緒出嚟啦，咁樣樣係啦。咁啊，以上我都唔講得太多啦，因為 有冇咁樣發生過啊？崔健同 嗱，你對我， 你都忍唔住行過嚟講你一句， 你對我。并冇乜嘢嘅负面情绪，但系你对其他事情嘅负面情绪有咧，你都系会爆出嚟嘅，即系间唔时系啦。所以我觉得呢本书咧， 佢嘅负面情绪 值得买， 应该同恒指挂钩噶。佢嘅负面情绪， 但系你漏咗一样嘅 咩咧？ 嗱，我喺上边系冇办公桌嘅、 啊， 我冇台嘅，咁啊代表咩咧？冇啊， 咩代表冇啊？ 嗱，我冇啊嘛，即系你话喺台见到，如果我哋啲同事有办公台嘅。佢擺啲嘢係點樣？ 就睇到啊！ 就睇到個性格啊！ 係啊！ 好似我呢啲，我連辦公台都冇，但係我又喺呢度做緊嘢嘅人。 嗱， 咁 所以 睇到啲乜嘢？ 下個禮拜二再聽下，從其他方面嚟睇你咯。係啊，你冇台啫嘛。 唔係好簡單。 你有其他嘢啊？ 我哋咩啊？手中冇台， 心中有台。 随时觉瞬间对望，打上满天花火，而脉搏迅速跳动，惊喜交织般散播。是你么？是爱么？这感觉难说个清楚，或错么？像雾里探路，为何神让我上最不可解的一课？预计这一秒会这么震撼我，未了解怎经过你定义的冲击，让我心跳也因此震动过，未了解怎识破幸运亦感失措，恐怕想太多，若顺从直觉可有对或错。 次浪都怕惹起风波，逃避你暗中跳动，忐忑交织的痛觉，是你么？是爱么？怎考究才察觉清楚？或错么？像雾里探路，为何连害怕错过都担心将出错？未预计这一秒会这么震撼我，未了解怎经过你定义的冲击，让我心跳也因此震动过。未了解怎识破幸运，亦感失措，恐怕想太多。若是纯属爱可。只得你共我，未预计这一秒会这么震撼我，未了解怎经过是浪漫的冲击，让我心跳也因此震动过，未了解不识破想象直观感觉，相信这结果就是纯属爱。 今日又同大家讲下英文嘅谚语，成日话做人要饮水思源。当你今日达到一个梦想嘅时候，都唔可以忘本，要谂翻当你喺奋斗嘅路上有啲乜嘢人曾经帮助过你。咁到底饮水思源嘅英文应该点样讲呢？林慧转头话你知。所谓饮水思源，如果没有昨日的他，就未必有今日的你。做人记得要感恩图报。正所谓 April showers bring May flowers， April showers bring May flowers。 在这一句英文当中，大家应该会听到两个熟悉的月份，就是四月 April 和五月 May。头先提到 April showers bring May flowers， 如果你在上一个月没有很勤力地灌溉的话，下一个月又怎会种出茂盛灿烂的花朵呢？所以这一句 April showers bring May flowers 正正就是解作饮水思源。当今日面对着一片美好的光景， 都唔好忘记曾经喺沿路扶持过你、帮助过你嘅人。记住啦 ，April showers bring May flowers。April showers bring May flowers。做人一定要饮水思源啊！ 又到农历七月，相信农历七月十四是鬼门关大开日子。根据国际惯例，讲笑啫，即系话说系咁样嘅。咁有报章咧，又揾嚟呢个农历七月行事要小心一啲啦，都有啲忌讳，同埋一啲即系叫做禁忌啊，咁样。 夜晚唔好游水嗰啲咯，成日听。 即系正所谓中国人思想啊，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第一。路不拾遗，嗱呢个平时都唔应该啦， 系啊， 就算你执咗， 我好乖啊！我嗰日咧泊车喺停车场咧， 系， 跟住落车见到一张廿蚊纸， 系， 我冇执到， 哦，可能系， 系啊，因为我就话啲七月咯， 啱啊，你救咗自己一命啊， 唔系， 恭喜你， 咁又未至于救一次，我仲有一个就依咁多细菌，系啊，即系纯粹公共卫生嘅角度都唔好周街执嘢啦， 算啦，唔系你嘅就唔系你嘅， 啱啊，啱啊。 执咗廿蚊，唔知道跌翻啲咩阵间。 系咯， 系 啊， 系啊，咁啊，都系嗰句啊吓，呢啲约定俗成嘅嘢嚟嘅啫。即系嗱，你话好科学咁样讲，究竟点解有钱又唔执啊？点解人哋漏咗把遮，你又唔好打开佢啊？嗰啲你识噶啦，啊，喺呢啲传统社会住咗咁耐，系咪先？跟住唔好乱拍人哋嘅膊头。 哦，系啊，呢个我听过。细细个就 熄咗把火， 熄咗 个 火 啊！ 系 啊， 相信人有三把火。 诶，我除咗顶帽先，等等， 头顶一把， 大帽啊， 左右肩膊各一把。其中一把咧，俾人拍熄咗嘅话，阳气就会减弱噶啦。 你知唔知道？除咗七月唔好拍人膊头，打牌嗰时赌钱都冇拍人哋膊头啊！你拍人哋膊头会赖你噶。 好笑呢、這个，我朋友咧好中意，旧时疫未有疫情嘅时候咧，咁啊好中意过澳门玩两手啊。跟住咧有一次咧，我真系老远就见到，咦染咗金色头发，我咪小白， 拍 即过去，我即过去话，喂小白，估唔到喺度见到你，我想拍落去咧。我隻手咧系慢动作咗，跟住最后咧变咗拍佢条颈，因为我隻手咧喺度谂啦，即系拍佢膊头啦唔好啦，拍佢个头更加唔好。 咁你 头同埋膊头之间，你只能够拍佢条颈， 拍条颈实在太吊鬼嘅件事。 我出咗手啊，因为 好尴尬啊， 尴尬 啊， 尴尬收唔翻，收唔翻， 发咗出嚟嘅手啊。 系啊，所以即系做人咧， 摸佢块面咯，见到你嘅 仲惊， 系逗下佢嘅下巴仔， 甜甜噶嘛，大叔的爱咁样系嘛。好啦，跟住第四啊。有人叫你唔好拧翻转头回头望，即系 如果老细叫我咧， 老细叫你今日 Kitty， 你行过嚟我前面啦， 兜个大圈， 兜个大圈， 兜个大圈， 小白就醒啦， 好嘢， 跟住就翻到去啦。 你等我一阵， 你等一阵，我转个弯啊， 转头答你， 真系要转个头。 老板转个头同你转头话你知，系转头话你知。跟住你真係轉咗，即好似一架車 U turn 咁樣。 但呢個我唔明喎，點解唔擰得轉頭呢？ 因為你會一轉身，你阻住咗你其中一把火嘛。 唔係，唔關事嘅。 發熄咗。 唔關事。 你明唔明？因為你一擰轉面嘅時候咧，咪打側咗個人嘅。咁個咁佢哋對方咧就淨係睇到你兩把火。 我真係。 我有聽過呢個。 係啊，嗱，即係我哋每講幾個呢啲忌諱咧，都要加一句嘅，就係呢啲唔係精密嘅科學嚟嘅。係啦，信則有，不信則無啊嚇咁樣。嗱，跟住我又講。下一个噶啦，好唔好啊？咁啊，小白头先讲嗰个咧，可能系其中一个典故啦。咁啊，另外就即系惊你回头嘅时候望去后边，唔系人类， 系 咩咧？系机械人咯， 哦， 系机械人，智能机械人咁样，即系好似 Siri 咁样同你讲啊，有乜嘢帮到你噶？咁样啊，可能系咁。好啦，夜晚黑唔好影相。 哦， 有冇听过呢、這个？ 哇，呢个好难喎，呢个年代。 系咯，以前就话， 以前就话真系菲林时代。 系啊，系啊，咁啊，跟住仲有，尽量唔好坐。呢、這個盡量係我加嘅，因為佢講到不要坐咁樣，不要坐，直情不要坐。我話盡量唔好坐。 有咩原因叫大家唔好坐？ 唔係唔係，唔好坐未講完，係啊，盡量唔好坐港鐵嘅尾班車。 哦，係 啊， 但你要知道一样嘢，其实今次有啲尾班车， 好 多人，好多人啊。首先好多人搭噶，其实尾班车系，即系好多唔同嘅铁路都。 不如问下佢尾班车之后会唔会再另外开多班真系尾班车啦？ 咁你又惊？ 我有听过呢个， 因为我有听过传说系咁样，要收咗之后咧，佢另外仲有架车系即系行一转咁样。 但行一转嗰个系接啲车长放工。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我又破即立即破解翻呢个传说啦，系咪先？即系。做其他時段 或者維修啊咁樣咯， 好想問港鐵啲人啊！ 我話你聽啊，做其他時段我一定唔會包咁多次底，講咁多次話嗱，其實純粹咧。都系非科學嘅一啲鑑證嚟嘅，約定俗成嘅啫。 下一個 啊，信則有，不信則無。晚上不要吹口哨。 哦，呢、這個有 聽過， 有聽過。 即係舊時咧，七八十年代咧，好興有啲吹口哨， 嗯， 靚女咁樣係咪 啊？ 依家都冇人咁樣做啦，同埋戴咗口罩，你仲吹咩口哨咧？ 係咯。都唔知係你吹嘅，嗱你兩個吹口哨，你吹啊， 同埋好老土啦， 睇唔到啊， 好老土啊， 同埋唔好黐牆行啊嘛，係嘛？我有聽過話，即係唔好。 我都有聽過，係啊係啊係啊，要行路嘅中間啊嘛， 冇錯， 係啦， 我都有睇到呢一樣， 係， 但我特登唔講。 點解啊？ 因為我估呢一樣嘢大家都知道，唔需要多講咁。嗱不過即係進入農曆七月，大家驚又好唔驚又好啦，即係自己醒定啲啦，醒目啲，醒目啲，精神啲，精神啲啊，冇事㗎啦，個人咧充滿正能量咧，就所有嘢咧都迎刃而解啦。 係啊，室外氣温30度，相對濕度81%。 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蝴蝶谷道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喺蝴蝶谷道。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康乐园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康乐园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过了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近彩虹村那段车多排到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着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龙尾龙盘苑。在新界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日出大道就慢车排到去百胜角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日扫管忽非常之繁忙，车龙就在入境事务大楼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调景岭。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完成接种新冠疫苗，达至群体免疫后，我希望第时由外地翻嚟，可以直接翻屋企。一家人好安全咁去院舍探爷爷嫲嫲，喺室内做运动都冇限制，成班老友又可以聚旧，放假可以冲出香港去旅行，可以回复正常生活，仲有咁多奖赏同优惠，全城启动，快啲打疫苗啦！ 港台电视31残奥共融体，没有不可能。奥运同残奥其实两个完全不同的运动会。1988年国际奥委会同国际残奥委会就达成协议，从此日后举办奥运的城市亦都会同时举办残奥。就等我哋一起支持香港残疾运动员，紧贴东京2020残疾人奥运会。港台电视31、32全程紧贴赛事。 港台电视三十一，医生与你，本周疾病之谜。 日日起身打乞嗤流鼻水，夜晚瞓得唔好，日头又冇精神做嘢，究竟点样可以对付鼻敏感？医生与你会请嚟中西医嘅专家，同大家讲解唔同治疗鼻敏感嘅方法，仲会教大家一啲生活小贴士去避开致敏源。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啦！ 医生与你， 星期一至五晚上7:35， 港台电视三十一。 愉快感觉嚟得清晨，发出啲声像我本分。 大家睇睇隔晚美股表現啦，憂慮咧變種病毒啊拖慢全球經濟復甦，加上油價急挫咧拖低咗能源股啊，美股咧個別發展啦，道指要跌啊，跌106點，標普五百指數跌4點啊，納斯達克指數咧升24點。至於港股方面又點睇啊？港股 ADR 又幾好咁啊，騰訊咧ADR 計啊嚇升翻去470蚊嘅水平啊，睇嚟今日港股咧個頭應該會唔差嘅，轉個頭你就會知道咧有幾好啦。 自1968年墨西哥城奥运会开始，原来引入了就是药检制度。由当届开始到目前为止，最少有130面的奖牌是被国际奥委会褫夺的。被褫夺奖牌的原因会是什么呢？虚报年龄就是其中一个原因。而历史上第一位被褫夺奖牌的运动员是因为运动员资格被质疑而被褫夺的，他就是美国选手 Jim。1912年斯德哥尔摩奥运会，他曾经拿了田径五项的全能，跳远、标枪、200米、铁饼和1500米，还有10项全能两项的金牌。不过第二年就出现了争议了，全因当时奥运会是属于业余性质，禁止职业运动员或者体育老师参赛的。而詹被发现在奥运会之前曾经参加过职业棒球比赛，并且收取每一场$2的收入。原来当时不少人和詹年龄相近的学生都会用别名参加职业棒球比赛。但是这位奥运双料冠军，自己用了真名去找食，结果就被传媒发现了，褫夺了奖牌当然不开心了。不过他也好彩啊，之后他收到美式足球和棒球职业球队的邀请，在这两项运动入面双轨发展，共同出击。而且有资料指出，他曾经打过职业曲棍球和篮球。詹其后更加入选职业美式足球名人堂，以及美国广播公司评选为20世纪最伟大的运动员之一。作为多妻职业运动员来说，成绩算是相当出众的了。运动还有很多有趣的公开秘密，下次我们一起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等我打电话俾阿玲姐先。早晨啊，玲姐。 早晨，小白。 咁啊，点唱？你想点唱俾边个啊？晨光 morning call。 呢个月好多人生日。 好多人，好，慢慢讲。 但我先首先咧，多谢今年嘅奥运代表队啦，全部多谢晒佢哋啦，令到我哋个香港市民好开心啦。 系，应该系感谢我哋香港嘅运动员。 系啊，系 啊，真系好多谢佢哋。跟住就另外我就屋企人啦，我弟父阿琴，跟住就我家姐。阿珍啦，我侄仔又阿江啦，我就新抱阿凤啦，佢个女啊佩芝啦，跟住另外我嘅朋友啦，简秀英又一个月生日嘅，跟住就我个侄孙啦，梁卓涛，我儿孙孙就蔡浩然，咁其实仲有好多嘅，咁就唔系好记得好，咁啊祝我哋呢个月嘅个个生日快乐啦！ 有好多人咧，即系阿玲嘅朋友啊、亲戚咧就生日啦。你会唔会同佢哋庆祝先？ 有啲有啦，因为有啲人唔得闲啦，有啲就喺外国啦，咁所以就唔可以个个帮佢哋庆祝啦。 哦，咁啊，首先梗系最好啊，打嚟晨光 morning call 啦，同佢哋讲声。其次嘅就系你去到每一日嘅时候，知道佢哋正咗生日咧，你记得打个电话，唔好 send message 啦，拎知唔知啊？打电话真系倾偈嘅。 系啊，生日啊，好开心噶。 总之你打俾佢哋嘅时候，第一句就系话咩？生日快乐啊咁样。 其实我想点首歌咧，就好开心嘅，徐小凤嘅喜气洋洋。 喜气洋洋，好啊！ 系啊， 多谢你嘅电话啦，多谢你嘅电话咧， 好， 拜拜， 拜拜。 系鼓掌，歌声放金马开，登上请鼓掌。系鼓掌，歌声放金马开，登上请欣赏。热闹情调，热情又放亮，人人陶醉，热情撞上，相对对共欣赏。 时候不如打电话嚟1872388啦。 嗯，电话1872388打嚟做乜咧？就系、是、晨光 morning call 啦。如果近排咧有啲开心事，想透过大电波咧同听众啦、啊、同主持人一起分享一下啦、嗯，以至咧透过大电波咧都想将啲祝福咧送出去嘅话咧，都欢迎你打个电话嚟1872388。 我相信人生有四季，春夏秋冬。不过每个人嘅四季长短不一样。如果正经历寒冬，无需忧虑，休息一下，继续向前冲。 梁荣忠，冲冲冲！ 青山日桥名字充满诗意，清秀外表掩盖唔到对追求艺术炽热嘅心。但系每个人对艺术嘅睇法也不一样，你心里面量度嘅标准系点嘅呢？呢、这个朝早继续同佢倾下，当前卫遇上传统擦出嘅火花。 Hello， 大家好，我是青山日桥，是一个书法艺术家。 青山日桥想问一问， 嗯， 其实何谓写得一手好字呢？ 他讲这件事呢可以真的讲两个钟头， 嗯嗯嗯， 但是我简单点来讲，书法的法其实 stand for 什么呢？就是一些法规、一些法则的东西。 嗯， 那你要去为之好的前提是你要有一些准则去衡量到底那件事是不是好。咁當然呢樣嘢可能到你要去學習嘅時候先至會去明白有啲咩準則喺度、嗯、但係簡單啲嚟講，可能對於一個完全冇學過冇接觸過書法嘅人，佢點樣去睇呢？嗱，呢個就有啲方法貼士可以俾大家、 嗯、 其實藝術嚟講呢，嗯，我哋會有一啲嘅基本嘅原則啦，即係 no matter 你有冇學都好，呢啲原則呢其實都放諸四海皆準嘅、 嗯、 就係、是、我哋要喺個对立入边去找一个平衡的点， 嗯， 系啦，即大多数人都会觉得啊，字一定要写得工整， 嗯， 咁一定要写得好似电脑咁样出嚟。但你发觉，嗯、当你睇到一啲好靓嘅电脑字嘅时候，你再第二眼去睇咧，你就会觉得哦，佢纯粹只系一个符号咁样。 嗯， 但系之所以一个字能够打动你咧，系因为入边有人嘅元素。人嘅元素系咩咧？就系、是。佢喺入边，佢系会有一啲佢嘅谂法喺入边，有啲设计或者系有一啲佢设定咗嘅内容喺入边。譬如话啲嘅对立啦，大小嘅对立啦，轻重嘅对比啦，厚同重啦，深同浅啦，即系呢一类型嘅对比，去令到你嘅视觉上面更加之丰富嘅。 嗯， 咁而呢样嘢咧，就系、是、我哋譬如去欣赏个字嘅时候，我哋唔系净系去睇啊呢个字写得工唔工整，靓唔靓。咁如果我哋淨係單純用工整呢樣嘢嘅話，咁電腦字一定係最靚㗎嘛，係咪、 嗯、 但係我哋會睇就係佢點樣去安排呢一個字。譬如話佢嘅角度啦，譬如佢嘅輕重啦，喺個字入面佢左高右低，可能成個字 是有少少向上斜的，咁你成个字的感觉都会不一样，同埋字亦都有分我哋叫五体啦，即系选帝楷行草。咁五体的话，其实亦都有不同的写法，亦都有以前好多不同书法家的风格喺度。咁佢点样去运用，点样去叫做综合不同的书风嚟去有一个自己的风格去表达出嚟。咁呢个亦都要睇当时写嘅个人嘅功力系点样。咁所以如果即系外行去睇嘅话，就纯粹可能就系睇热闹啊，觉得啊呢个字望落去啊好型，哇好澎湃，好有力咁样。咁呢个系大多数我听到即系可能出边嘅人去睇嘅第一个印象。但系我哋内行去睇嘅时候，就会睇好多细节嘅嘢，譬如可能有啲转折啦，一啲笔画嘅转折嘅时候，诶如果唔够厚。薄咗嘅话咧，咁其实代表咩咧？就代表佢去运碗，即系佢嗰支笔去调锋嘅时候，可能唔够纯熟啦，又或者佢控笔嘅能力未必系咁好，即系可能佢收笔嘅时候，可能你会睇得到佢偏咗锋啦。偏锋意思就话一笔我哋去写嘅时候，如果个笔锋系纯粹只系向下压，我哋冇同样一个力系向上拉嘅时候，你会睇得到个字好薄嘅。咁。薄同厚呢一样嘢就好感觉性嘅嘢嚟嘅，但系喺即系譬如传统艺术嚟讲咧，我哋即系点解讲话我哋净系用黑色已经可以表达到成个画面，就系因为佢有轻重深浅。咁呢样嘢亦都系中国艺术入边一个好特征性嘅一样嘢。你点样去控制佢嘅力度？点样去控制佢嘅对比、明暗、变化呢一啲嘢？其实就系。怎样去衡量一个字好不好，或者一个作品成个感觉出来是怎样、 我这个问题呢，知不知道带出了另一样东西，之前跟你一路倾紧偈呢，我觉得是跟你即是一个倾偈，好像是大家一个朋友样。我最后问了这个问题跟你倾呢，你突然间好像老师上了身好像一个老师教那些小学生写书法我直头是回到以前我细路仔时代呢上堂老师跟你说嗱，要写这些字要怎样写呢，是那个感觉。 梁咏中冲冲冲， 我的代表作是一个我19年的一个作品叫之一，是在我一个展览里面的其中一幅作品 The One and Only。 追求学问的时候，我们希望得到的是主观的方向还是客观的启发呢？ 其实我不嬲自己就坦白讲，冇得罪即系收音机前嘅朋友，就系、是我系坦白讲，我唔系好中意教。点解咁讲咧？系我好怕所有嘢好规范化，即系我成日都觉得学艺术咧，如果老师话俾你知呢个系好，咁你就净系觉得呢个系好嘅话，咁嗰样嘢你只会越学越窄嘅啫。 系。好认同，好认同，好认同。 即系如果你去学艺术好，或者学书法好，学任何一样嘢都好，你发觉你学完之后，你用一把尺嚟去睇晒你身边嘅嘢，唔符合嗰把尺嘅，你就觉得唔好。咁其实只系会令到你越学，你嘅眼光、你嘅接受能力越嚟越低。但系艺术其实系相反噶嘛。艺术其实系俾你去更加之接纳呢个世界，其实系多元嘅。这个世界其实所有东西都是有很多不同的一面在这里，不过你有没有发掘出来。所以即譬如刚才我讲话对比或者这些的原则啊，即我们叫原则，但它没有一个绝对的答案。而我也都很怕给一个答案我的可能学生或者即很怕去讲一些很绝对的东西。因为我觉得这一样东西是要交给对方自己的审美去判断，因为审美其实随着人会成长啊。咁啊，所以你头先话我开咗个教书毛咁样样，教书毛系因为我发觉，譬如同大家去倾偈嘅时候咧，原来好多人可能对于艺术或者对于审美咧，都会觉得好遥远啊，同自己完全冇关系啊。以前读书又冇学过，跟住老师又冇教过，咁啊呢样嘢靓唔靓？我觉得靓咪靓咯，咁样即系大家一个。冇一个话叫 art sense 喺度，有一个字叫美商啊，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就系我哋有智商啦、情商啦，系嘛？而家开始我哋要去 build up 就系美商啦，美就系你去欣赏一样嘢嘅能力， 就叫美商啦。但系我哋一路以嚟都好忽略呢样嘢嘅，我哋好少去培养小朋友去点样去欣赏呢个世界，欣赏自然，欣赏一个人，无论系外表好，定还是系佢精神层面都好，我哋好少去培养呢一方面嘅嘢。但系其实美商呢样嘢喺外国嚟讲，其实系好重视。咁啊，虽然头先讲嘅嗰啲系一啲叫做好基本嘅知识，但系大家可能一听嘅时候就会觉得哇，系好似上紧堂咁。但系当呢样嘢慢慢普及化嘅时候，变成一个 common sense 嘅时候，你就唔会觉得呢样嘢系离自己好遥远。 梁荣忠，冲冲冲！ 我最中意嘅一个字系个冠字，因为这个字是我教我妈咪第一次写的字。 是不是真的是见字如见人啊？即是你看到那个人写那个字，其实你已经看到这个人的性格是怎样，通过他那个字装出来是怎样，或者个笔迹是怎样，是不是已经看得出呢？ 如果真的要这样讲的话，我想可以睇到嗰人嘅状态系点样样咯，因为写字系个习惯啦。首先讲就系字如其人呢样嘢系点样嚟嘅咧，就因为写字系一种习惯，佢某程度上系将你一啲好下意识嘅嘢去透过你嘅字去表达出嚟。譬如话，你系咪一个好急嘅人啦？你系咪一个好有自信，定还是你一个好细胆嘅人啦？又或者你个人嗰刻你开心啦，唔开心啦？即系呢啲好当下嘅嘢咧。可以在字上面看出来的，但是这个是讲日常的书写，但如果你说在书法来讲，因为是一个刻意的训练，譬如说一个 dancer 跳舞在台上面表演和他平时跳舞一定是两样东西，所以我们看就是看他平时他日常的书写里面都会看到一些可能他的一些基本的一些特质，但是这样东西就变咗系即系不即学啦，咁但系我哋因为成日接触文字啊，即系汉字艺术啊，咁或多或少都会睇得到，就系、是、一个人写字嘅时候，佢都会几受佢嘅情绪而影响到佢当其时嘅书写状况。而我自己其实调翻转头，就系当我可能心情唔好，或者可能嗰阵时好多嘢烦嘅时候，我会俾自己坐低，可能写三四行字咁样，我就特登揀楷书或者小楷，因为慢啊嘛。即系所以点解话平衡，就系当你发觉你aware 到自己太急嘅时候，你要有一样嘢去将自己拉翻翻嚟。咁写字就系其中一样嘢。咁好多人可能会有唔同方法，譬如跑步、瑜伽，可能各式各样，其实本质都一样噶。所以我会称之为，即系你问我点解我中意书法啦，就系因为佢帮我平衡翻我嘅生活。 梁荣忠，冲冲冲， 见字如见人，见人如见字。我哋可以靠文字说话蒙骗其他人，但系实质行为一定会表露真相。梁荣忠，冲冲冲，下星期继续青山日桥。追求艺术的旅程， 挨过分时知道怕旅店，尝过训练懂得装笑脸，回复到出生当年，夜凉如梦，只依恋无尽，那样纯洁却肤浅，除去往事总会有残念，流过眼泪洗不清挂念，承受记忆的分头，自然明白开心讲条件，谁仍活在昨天，谁循序被这世界改变，人生若空白，心事清白，将白纸饮甜，人成长却不免，因为经验哭笑也疏别，愿我只知梦甜，不必遮见，不管眼前再过十数年，仍然如白雪最初离。 踪三十一。 追踪三十一 ，Kason 罗启山，早晨 ，Kason， 早晨、啊， 早晨啊，早晨啊 ，Kitty， 有咩好节目同我哋分享一下？ 喂，今日咧睇睇呢个医生与你啊，讲鼻敏感啊，咁、咧就有一样嘢咧就好得意，我成日都觉得好好玄妙啊。咁咧就其中一个医鼻敏感嘅方法咧，第一你就睇下你对于乜嘢系揾出你嘅致敏源啦、啊。一般嚟讲咧，都系话啲尘螨啊。曱甴都系， 好曱甴都系，太污糟啦，可能佢 花粉可能佢行过咧，散发咗嘢啦吓，冇理由捐到你鼻搞你敏感嘅啫。花粉啦、啊，猫毛、狗毛啦、啊、咁样，咁要揾到咧病者对边一种诶物质过敏咧，就可以用呢一个咧皮肤点刺测试啊，即系咧喺个皮肤度画一格格，然之后咧用每一样嘢咧去刉下你啊咁样。看你對哪樣東西會腫脹、啊、樣但是另外我比較玄妙的那些就是利用這個天灸療法是的天灸療法呢就不是說想做就做的是即有些像以前看電視那些有什麼至陰至陽、啊、的時辰白、啊、那些但是呢他一年呢得一次機會嘅啫， 而家好似又係機會咯。我身邊有啲朋友做緊，係啊， 過咗啦，佢哋可能已經係開始咗噶啦。咁佢哋咧就希望咧做到一樣嘢咧，就係嚟喺即係叫做冬病夏治啊，即係冬天嘅病咧就夏天咧去開始咧，即係預備。咁另外咧就夏病冬治啦。咁三伏天咧，咁就係夏天嘅時候咧，即係最熱嘅日子啊。咁啊最熱嘅日子咧就係之前咧咁啊已經過咗啦，初伏咧就係七月十一號啦，中伏唔係中伏啊，中伏咧就係七月廿一啊，都過埋啦，咁未伏咧就係八月十號嘅，咁你 即係今日咯。 系啊，不过你冇理由冇做前嗰两个，做后边嗰个嘛，系嘛？ 咁就服服地啦，系咪？ 系啊，咁就服服地啦，咁样吓，咁样咯。咁大家咧又可以留意翻啦，上网 check 翻啦，究竟咧，如果我冬天想做嘅时候咧，又系咩日子咧？咁样，咁可以留意翻啫。咁另外咧，去到九点半咧，有没有不可能自由之扣杀啊？系啦。一个咧就系健全嘅羽毛球发烧友啦，突然间遇到意外，咁往后咧就要坐轮椅啦咁样。但系咧，冇咗佢对羽毛球嘅热爱啊，就算坐住轮椅咧，一样去打羽毛球啊。究竟嘅故事系点咧？今晚九点半可以睇睇啦。 好啊， 唔该 晒，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听日起将24间社区疫苗接种中心的长者即日丑安排扩展至60岁或以上人士。营运将军澳体育馆疫苗接种中心的康健国际医疗集团营运总监梁国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欢迎有关的安排，相信降低门槛可以令到整体接种疫苗的反应更加踊跃。他说中心暂时未用尽每日200个即日筹的名额，实际只是派出大约100个，有空间派发更多，相信是每日派发400个亦都没问题，希望可以吸引更多长者接种疫苗。梁国玲话，当局自上个月29号起为70岁或以上人士提供即日筹，中心特意增设柜台接待，为他们登记资料等，对负责接种的人员亦都无压力，整体运作畅顺。参与东京奥运的部分港队代表回港，包括空手道个人型铜牌得主刘慕常，他说希望在11月的世锦赛跻身三甲。刘慕常说完成隔离之后，最想同屋企人团聚和驾驶外出，又说参与空手道运动19年并全职投入，如果没有屋企人的支持，实在难以走过当中的路途。刘慕常又说，空手道是东京奥运新增项目之一，赛前他已经准备了4至5年，认为在奥运获得奖牌比在其他比赛胜出有更大的喜悦，亦都觉得荣幸可以在奥运闭幕礼代表港队担任持旗手，形容亲眼见证圣火熄灭的时候非常感动。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荣钟。 今朝我想讲神秘的声音。安居乐业可以话是很多人毕生奋斗的目标。有个舒服的地方，建立一个家庭，辛苦工作，回到屋企休息之后，第二日就会充满力量嘛。你对屋企的要求是怎样的呢？可能有些人认为要背山面海，有那么高住那么高，有那么豪住那么好。亦有些人认为边有所谓，龙床不及狗斗嘛，最紧要自己觉得舒服就得啦。无论你是哪一种选择，当然希望宁静啲，唔好咁嘈。好容易理解啫，翻屋企梗系想轻轻松松静静地过，日嘈夜嘈点会好？早两日有个朋友搵我出嚟饮杯嘢倾下偈咧。呢、这个朋友大约一年前搬咗屋，仲搬咗去背山面海，有咁高住咁高，有咁静得咁静嘅地方。一班朋友都戥佢开心啊！由于疫情嘅关系，一路未有机会 housewarming， 咁耐冇见，当然应承啦。当我见到佢嘅时候，真系吓一跳，然后得啖笑，因为佢成个样落晒型。熊猫眼不得止，仲好似老咗十年咁。我即刻问佢发生乜嘢事啊？新居入伙，环境咁好，冇理由㗎噃。我朋友苦笑一下之后就话啦，最初都以为系啊，千拣万拣买呢层楼就系鍾意佢附近环境够清静，但系冇諗过住咗入去事情先慢慢发生。我问到底发生乜嘢事呢？佢话由搬入去第一日开始已经有人装修。由于唔系新楼嘅关系，諗住应该都系一间半间装修下啫。点知呢啲装修嘅声音呢一年冇停过。呢度啱啱装完，嗰边开始修。而且好准时，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开始。星期六谂住可以瞓晏啲，但系10点电钻声即刻到。相信大家都曾经试过，如果你屋企听到有一啲电钻声、锄地声，你永远唔会知道究竟佢系喺边度传嚟噶。你净系知道喺附近，永远唔知系边一个单位。如果经常被呢啲神秘来源嘅声音骚扰，亦难怪佢心浮气躁嘅。我问佢有冇同管理处反映下先，佢话讲咗都冇用啦，因为大家都有权装修㗎嘛。只係佢冇諗过大家唔系同一时间装修，而系分开装修完一间另一间先开始咯。咁辛苦搵个地方，周围环境宁静，希望可以住得舒服，冇諗过栋大厦里边会系咁，真系人算不如天算。人生就是咁，唔好以为外表正里面一定好，好多嘢你意想不到。周围好唔等于里面好，里面差亦唔等于外面都系唔好咯。我朋友话呢、这个时候你仲讲埋呢啲道理做乜啊？我见佢咁优秀，唯有咁讲啦。你知最近嘅环境㗎啦，证明就算喺经济咁差嘅环境底下，仍然有好多人有钱装修咯。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係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钟。 近日在晚间打到青岛，电话不通不对路，事实上你天黑到清早，我熟人展开新线路，睡了又醒，人极为暴躁，独驾车中风黑马路，没料在暗灯中见到你跟他，无论花街七十号。 撞向花街70号， 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今日呢个咧唔使煮嘅，自己咧喺下午茶嘅时候咧可以调配一下。嗱，之前咧我有 个即食面出去录一录， 咁又唔系呢啲咧都系生活小情趣嚟啊！即系唔使下下即系开火要即系煮到九大鬼咁样嘅。有时候譬如咧下午茶喺公司又好啊，或者喺屋企又好咧，都可以叫做加少少创意咧去做一啲饮品啊，即系等你饮得开心啲啦。 好耐冇做过 office 工啦， 系嘛？ 脱离咗下午茶一齐食 tea 嘅， 但我见你成日下昼都会饮咖啡嗰啲噶嘛？ 会啊，饮咖啡系因为工作需要啫，工作需要啫。你估真系想咩？ 唔系， 正所谓有头发，边个想做？ 唔系，咁饮咖啡都系开心嘅，都开心嘅。嗱，之前有讲过话啊，加啲雪糕落去一杯espresso 咖啡嗰度咧， 阿芙加图 就阿芙加图啦。咁啊，最近咧我见到有个朋友咧，佢就话以前啦，即系有得飞嘅时间啦，去台湾咧就好中意饮一间咧系叫做冰淇淋乌龙。嘅物體嘅，係、 哦、 啦，就話喺台灣咧好出名 嘅。我有聽過呢、這個， 係啦， 凍頂烏龍啊嘛，但係冰淇淋版啊嘛。 係啦，咁而家咧佢就發現原來咧，買一支烏龍茶。咁烏龍茶通常都係嗰個牌子㗎啦，係、哦、啦。 都唔係啊，有好多種嘅而家。 係啦，咁你覺得好飲嘅牌子啦，咁佢買一支烏龍茶，咁佢話佢試過咧好多種雪糕擺落去咧。都冲唔到嗰一阵味，直至佢见到呢一个日本牌子嘅雪糕，维尼拉雪糕嚟嘅，好大个中文字，一隻字即系汉字啦，写喺嗰个雪糕上面嘅。但我又唔能够讲啊，你明唔明？我又唔能够卖广告， 唔紧要啦，你照讲咯。 系啦，总之咧， 你照继续讲，咪讲个牌子名。 呢个日本牌子嘅维尼拉雪糕咧，佢话滗一球落去呢一个雪冻咗嘅乌龙茶嗰度咧，慢慢等佢溶，慢慢等佢溶咧，就系佢喺台湾饮嗰个乌龙茶嘅味道啦。系啊， 咁但系溶咗已经系，哦，就变咗液态啦。 系啦，好似有少少奶茶嘅感觉咯，因为本身你嗰个维尼拉雪糕有啲。 creamy 啲嘅感觉， 系啦，有啲奶嘅香味噶嘛。咁你滗咗落去嘅时候，嗱，我俾你睇下嗰张相咧，佢就系呢一个嘅雪糕。 哇，几好喎！ 系啊，哇，好似好正啊！即系冰茶之余，你再加一球 vanilla 雪糕落去咧，咁就做到嗰个少少奶茶同埋嗰个冰冻嘅感觉。 呢、哦這个都系小确幸嚟嘅，应该如果我试想象自己朝九晚六咁样啦，其实三点零钟咧。整球雪糕跟住整呢個咁嘅烏龍茶咧、 啊， 其實都可以幫你叉叉電啊，跑埋嗰兩個零鐘準備 消暑咯。同埋嗱，佢嗰、啊、個重點咧就係呢位朋友嘅分享，就係話佢試過好多唔同牌子嘅雪糕都做唔到呢個效果。咁、呢個日本牌子嘅雪糕點解加咗落個烏龍茶度有喺台灣飲嘅效果咧？就係、因為佢呢個雲尼拉雪糕嗰陣味咧係好濃郁啊，係、啦。咁所以擺落個茶嗰度咧就啱啱好。 好啊，有機會試試佢。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 相信咧各位拍档都记得啦。咁我屋企附近咧有个新嘅海滩开咗嘛。 系。 咁呢个海滩咧，即系都不厌其烦又讲下啦，都系一个小小嘅插曲嘅咩咧？就系嗰阵时咧，就因为保育嘅关系啦，咁啊谂住啊，起名得成咧就有好多争议嘅。咁我咧就谂住，嗰啲就保育，梗系希望做好啲啦。咁但系最后都起咗啦。咁于是乎咧，就嗰段时间就同我姐姐讲啦，啊，爸爸咧。就同政府傾咗咯，咁啊呢個我自己同姐姐講啊，同政府傾咗咯，好似係上年嘅聖誕節嚟嘅，我就話：，你見唔見到好多工程啊？其實我已經一早安排咗，揾咗好多哥哥姐姐啊、叔叔過嚟咧，起個海灘俾你。呢、这个就是你的圣诞节礼物啦，咁样 你好典型嘅爸爸， 系嘛？ 自吹自擂啊， 系咯， 唔好咁讲。其实佢到今时今日咧，佢都相信呢、这个海滩咧系我送俾佢嘅圣诞礼物嚟嘅。 吓、 啊，系啊，几好。而家好难，好难揾到啲小朋友系会信呢啲咁样嘅事 实。你知唔知佢第时翻学好容易会俾即系发生校园欺凌噶？ 系咯， 即系我呢个沙滩我爸叫你起啊！你唔好傻啦，我唔好傻啦，跟住所以咩我爸爸叫你起啊咁样。 所以我已经咧， 你做得好出色啊，钟哥！我觉得我想象到个画面系点啊？ 跟住咧就会 咁点算啊？ 两个喺度打交啦，跟住 系啦，咁点算啊？小白如果真系咁发生， 唔会嘅，因为我成日同佢讲呢个海滩咧，虽然系爸爸送俾你嘅，不过。这个海滩你记住是所有人一起去玩的、哦、即这个 concept 都很大的打了他的脑 袋。你下一次、啊、如果你避免小小白呢发生这些这不愉快事件你后面要加一句。 不愉快事件是你自己作出来的现在都未发生。 发生的时候你只是到时难搞的见家长。你知不知道加一句什么、啊、 加一句什么 你千祈不要告诉人听啊。 静静地送俾你噶， 唔好话俾人听。 喺啲童话故事都会加入呢一句嘅，跟住个细路仔就保存呢个秘密咁。 系啊， 几有趣。 咁啊，享乐时代咧，今日除咗系同大家讲话去海滩玩，任何一个海滩啦，都可以玩得好开心啦。不过最近咧，我睇个新闻报道咧，就话喺我经常去嗰个龙尾泳滩咧，海底嗰度发现有啲嘅叫做有毒嘅。毛毛虫、哦、有毒海毛虫，咁、仲有一啲嘅鱼类咁样，咁佢原因咧就系因为话到个海滩咧就可能去到底部嘅时候啦，咁除咗系冚咗一层面层嘅沙之外咧，佢底有啲黑沙嘅、黑色嘅沙，咁我睇翻报道就黑色嘅沙咧，原来都系因为缺氧，咁啲泥土都缺氧，咁有机会咧就会有其他唔同嘅成分咧就喺个海入边，咁啲报道咧又讲翻啦，其实呢个海滩咧咁亦都有记者就问过有关部门啦，就话咁点啊咁样，咁佢哋就话到呢个海滩咧就处理紧佢哋嗰个叫做整洁嘅问题，又或者系。处理紧个海滩成件事嘅问题啦，咁话到有机会咧啊，如果将来啊真系发觉哦，佢真系唔适合人去玩咁点咧，佢将会变成一个海洋保育中心。 哦， 咁咧就会系海滩啊，照俾人去到玩沙啦。咁咧，然后嗰个叫做海嘅部分咧，就唔会开放俾公众游水嘅。海嘅部分咧，就会俾大家咧就做一啲叫做保育嘅探索研究。咁啊，例如咧就可能会系俾你望下海入边嘅。海洋生物啦，咁到时佢哋点起，咁啊，梗系佢哋嘅事啦。咁所以咧，有阵时就话，我哋虽然咧有个海滩可以去玩，但系又有机会有好多嘢要注意。因为我自己都去呢个海滩，我都有见到咧系报章所讲嗰啲叫做黑色沙嗰啲部分。咁我就冇谂咁多啦。我话净系同个仔讲，一般最无知嘅爸爸就喂嗰度啲沙黑色嘅污糟啊，你唔好行过去啊！即系我哋最大嘅 concept 就系咁样啦。不过而家睇啲报道之后咧，就觉得都要提一提其他嘅听众，如果见到呢啲沙咧，就唔好特登咧又走去搞啊，走去玩啊咁样，因为有机会咧会有唔同嘅嗰啲细菌喺度。 但系梗系玩啦。唔使去澳門已經玩到黑沙咯， 但澳門個黑沙海灘就多個礦物嘅問題就唔係因為污染，但 係 頭先聽小白講呢個 就係因為缺氧啦，缺泥土好啦。咁但係如果個海灘冇事冇幹咧，又真係可以俾大家玩翻，或者冇特別公告嘅話咧，咁我又都幾建議大家去海灘玩。特別咧，我自己去呢個海灘玩嘅時候，同其他泳客咧都有傾偈嘅。你知道我哋呢把口咧，一落到水又唔收，見到啲人咧就喺度，哇！你邊度嚟㗎？特登咁遠嚟呢度玩嗱，因為我想視察啲民情咧，睇下會唔會好多人。同我爭呢個海灘玩啊！哇，發覺有啲咧，佢哋話朝頭早佢哋經常咧都會去咩深水灣啊、淺水灣啊，同佢哋嘅 谭涛咧都 feel 到佢哋荷包都应该几胀下嘅人嚟嘅，系啦，跟住佢哋就话到 唔使做啦，已经 系啦，跟住又话自己唔知道外国有啲楼系点样啊嗰啲啦，嗰啲细节我就唔讲啦。但系佢哋话咧，其实佢哋将呢一个龙尾泳滩同港岛区嗰边嘅泳滩相比，同埋黄金海岸咧，佢哋都会觉得咧呢个泳滩嘅水质咧系唔错嘅。咁、而且有一次咧，我真系听佢哋讲咧，话朝头早先至去呢个泳滩嗰度玩。哦，嗰日朝头早我真系有个几好嘅经历，因为啲水咧。我自己親身經歷啦，啲水咧係幾清嘅，而且咧我就高171cm 啦，咁我游到去過咗我個頭嘅時候咧，就差唔多兩米啦，我仍然好清楚見到自己的腳趾嘅，咁呢個係我喺香港海灘幾少會遇到嘅一樣嘢，因為通常。你半米你就已经睇唔到自己的手噶嘛，你净系见到自己只手去游水，只脚趾你唔会见到噶嘛。但系咧嗰日朝头早我竟然间系可以自己见到自己只脚趾啦，又见到附近有啲鱼咧喺我侧边游过， 有鱼添啊， 有鱼啊，个感觉咧，我觉得系似系去咗外国嘅， 同埋代表你冇肚腩咯。通常啲人话我睇唔到脚趾咧，就系俾个肚腩顶住咗。 男人唔系睇呢样嘅。不是看腳趾的有肚腩 哦是咩哦好啊 是啦咁所以呢即係又可以有个攻略话俾大家听如果大家想去更加清澈嘅海水嘅一个海滩呢可以试下唔同嘅时分可能有啲海滩会係朝头早啦、有啲海滩有机会可能下昼嘅时候因为潮涨潮退啊唔知定係咩原因啦咁啲水质呢是会好啲靓啲嘅 不过都係啊游水记得同埋朋友一起去啦唔好自己去 同埋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今日嘅早上， 咁呢個要留意啊！呢個 係啊，睇住天氣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崔洁彤提提你一阵间有10点钟新闻报道。